并强制已安装的电信商更换设备。报道说，德国两年前虽然已经立法为通讯设备定下严格的安全标准，但有研究发现德国 5G 网络对华为的依赖度接近六成。有官员指出，有电信商直接将中国的电信设备升级到 5G， 因此政府打算对已安装的设备施加限制，最迟今年秋季正式禁用。報道引述官員警告，大量安裝在德國電信商的華為技術將另一個國家有能力施加政治壓力。中方早前批評個別國家以國家安全為藉口，濫用出口管制措施，對中國企業進行惡意封鎖打壓。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日间温暖，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本周中后期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56%。康护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13点，升9点，成交金额2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31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00点，跌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8.4跌4.6，阿里巴巴88.95升0.7，中海油12.48升5毫，美团系140.3跌2.6，盈富基金20.8冇升跌，中移动64.1升1毫，中国铁塔9.8升咗2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452。瑞士法郎8.435，澳元5.288，加元5.769，新西兰元4.868，欧元系8.3899。每百日元对港元5.7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424。日经平均指数报28340点，升102点。港金报1728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7.57美元，卖出1847.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啊，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中线咧又坏车咗路啦，咁影响到而家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元芳对出。咁较早前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一带都系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而家龙尾呢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就比较车多。咁受较早前火警影响，尖沙咀嘅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梳士巴利道一段仍然系全线封闭啊，封咗一段嘅中间道啦，同埋白兰轩道、绵登径、缅甸台都系封闭。喺新界，屯门乡事会路受爆水管影响，屯门乡事会路去屯门码头方向近住友爱村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跟住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各位司机记得专心专注驾驶，千祈唔好做分散注意力嘅行为啊。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好好抖 App 已经可以预约喺全港大部分嘅区域收集装修废物，即刻下载了解更多详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mine.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啊，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人添，嚟啊！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最喜欢港台什么节目？梗是风骚快活人啦。祝贺公共广播九十五周年，开创新一页。港台九十五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九十五 年，联系香港。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关慧敏， 边位啊？ 你与我这秒再碰上，青葱夜醒觉，昨天小手夜很健壮，流离红冠小孤错，不再堕落被爱伤，感激打过从前那。 关慧敏是 J 的原名，这首歌是关于他自己一路走来的故事，回顾之余亦都希望将这首歌送给16岁时候的自己，告诉自己知仍然坚持当初对唱歌的热情。 你与我这秒再碰上，当天女主角摘去金掌转身出发。 作曲编曲 Jason Lai， 填词黄文杰，监制刘广元。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荐作品之一，关心妍再见关慧敏。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慧兰。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啦，星期二啊，三位靓仔坐喺直播室，我系梁继昌。 星期二，如果你问我最中意边个女艺人，梗系佘诗曼啦，我系蛇粉强。 阳光普照嘅星期二啊，继续有我拜人仔同大家。风骚快活呀，冇错嗱，坐喺直播室我哋三个靓仔啦，咁啊，跟住咧，我哋今日环节里边咧都系约出现嘅， 系啊， 一时人间咧就有呢个讨论区啦，都有录咗一 part 啦，咁啊，另外今日嘅片段人间啦，仲有咩啊？就系福尔摩 K 啦， 系、 啊，留意吓，喂，阿 Brian 你留意下你隔篱嗰个阿叔咧，我今日见到佢嗰、那个，即系佢个 look 啊， 系， 佢个 look， 个 look 咩 look， 佢好成熟稳重，佢个 look 令我谂起咧。知唔知啊？升官啊！佢今日升官啊！啲咩官啊？佢即系叫堂官啊！知唔知啊？ 佢 样， 佢可能琴日都系堂官噃。 琴日都系西装骨骨嘅佢。系啊，白恤衫，黑西装，目无表情，目无表情吓。你今日拜边位啊？似嗰啲坐喺度收吉儿嗰啲。大家利是，大家讲下笑啫吓。喂，今日天晴干燥，日间温暖啊，吹和缓嘅东风啊，初时离岸风势清劲。未来数天天晴，本周中有期能见度较低，日间上落温暖啊。咁一日陪住我哋嘅喺呢个风骚快活人啊，大家一齐嚟打打卡，讨论一下我哋今日讨论区话题就系、是，如果一年里边系啦，加个节日。 冇错，一年咧咁多嘅节日啦，有愚人节啦、万圣节啦、清明节啦。到底如果俾你加一个节日，你会想加啲咩节日咧？我记得我哋嗰日讨论咧就加一个男人节、 啊，因为咧明天就系妇女节啊嘛。 系咯， 系啊， 唔公平啊，就系有妇女节冇妇男节。 咁佢听呢个节目都知道咧，约约咧虽然系放假啦，咁去咗旅行咧，不过咧都会喺呢个节目里边咧陆续地出现嘅，咁样大家留意就知道噶啦。嗱，讲起旅行咧，我今日咧喺呢个讨论区见到一篇文章，我突然之间谂下，哇，撞鬼佢里边咧所讲嘅嗱，佢系啊，因为咧即系唔系几开心嘅嘢嚟嘅。佢话题系咩咧？就话去旅行嗱，佢呢种旅行梗系唔系话攞个水壶去新界嗰啲啦，系真系飞去第二度嗰啲。个分别系咩咧？如果你去新界一日游咁冇乜所谓啦，如果嗰日有啲头晕身热啊。等等咧，你會覺得如果唔好去咯，但係有啲嘅 trip 你可能 plan 咗好耐，機票買曬，酒店訂埋，同埋可能約埋你個 friend 啊，或者你嘅女朋友、男朋友唔可以取消咁啊，咁所以咧佢裏邊講嗰個話題係咩？就係話如果你去旅行，即係外地旅行啦，遇到呢十件事咧，都幾頭痕或者幾唔開心，咁我睇到喎。哇！撞鬼我撞過好多，即係呢十件事，我真係撞過好多。 係咪講嚟聽下？ 嗱，大佬，你大家要分享下，你哋有冇試過啦？旅行最怕遇到的十件事， 天地差。 第一，不小心受傷。 系啊， 或者、 這個啊、 或者旅途感冒兩樣嘢咧，冇話邊個慘啲嘅。不過真係見過咧，我嗰時參加旅行團，咁旅行團裏邊咧咩人都有噶嘛。 嗯嗯， 我到而家都記得有個肥 uncle 啦嚇，即係我咁樣形容啦。佢咧就 團友嚟嘅， 團友嚟唔識嘅，即係叫做啊哎呀，佢叫黃生，即係咁咯。即係團友就係話嗰七日嘅緣分，你咪可能淨係記得佢姓咩啊？隔離嗰個佢太太最多係咁，你好難記得佢全名。總之個肥 uncle 咧，佢就朝頭早大家食完藥，游水啦咁。泰國嚟㗎，如果冇記錯，咁你知道泰國咧，講真咧 ，shopping 唔係太多地方 shopping， 咁都係游水啊，即係有啲户外活動啊咁樣。好啦，咁喺泳池咧游水咯，啊，肥 uncle 突然之間咧佢興起咧。佢跳水喎， 哇，好危險啊，高危、啊， 頭落先， 哦，個池底唔夠深啊。 泳池咧，我唔知道你阿 Brian 游水叻唔叻？ 識游咯，但唔可以話叻咯。 阿小強咧 ，OK 啦， 你游乾水好叻㗎，你話 乾濕都 OK， 我攞個冠軍嘅。 哇， okay、新年唔好 又打牌，麻將大賽啊！ 係啊， 我咧嗱，我游水第一唔叻啦，第二咧我好怕死啊，我唔會敢跳水嘅、就算跳水咧，我都係揾腳落先嘅，即係我啲，即係我揾陣嘅。 明 嗱，即系你咩边啲跳水咧？即系就咁跳落只脚踩落， 即系泳池跳落去系嘛？ 嗱，不过大家真系小心， 小心啊！ 泳池多人，尽量都唔好，你会掹到 人啊！ 系啊，你会掹到或者。 人撞人咧係好嚴重啊，分分鐘。好啦，咁、那個肥 uncle 咧就嗰日泳池唔係太多人嘅。 我想問下目測佢係咪真係大肥佬定係肥佬？ 又唔係，中年人啦， 係啊，肥少少， 即係唔係瘦咯。咁、總之佢跳就忽然之間，可能佢又想 show off 下俾啲各位街坊父老啊， 俾少少掌聲，有女團友啦。 OK 喎 ，uncle 你下都仲好， 冇得未老喎， 係啊，冇得未老喎，咁啦嚇。落咗去之後咧。隔咗一阵先上，隔咗一阵先上，都唔出奇，而系揞住个头上， 哇！ 揞住个头上， 有冇流血？ 有啊！你就系见到嗰啲，即系喺个手罅度咧，有啲红色嘅血流出嚟， 好惊啊！ 大家都哗然啦！哎喂，佢撞亲啦咁样，咁我嗰、那个其实最头痕系边个咧？就系、是、嗰个香港大会领队，因为佢有个责任咧，佢唔可以话诶睇你死啦，佢唔可以咁，第一时间第一，喂点啊点啊，即系佢要 show 紧张啦，第二佢一定要。親身陪佢去醫院聯針、啊、我記得嗰次佢要聯針嘅。 嗱、 咁所以你話 好搞喎、 啊，幾撈搞、啊？ 即係佢唔係一個正式嘅跳水池入面跳水嘅， 普通一個泳池咯。 咁啊，即係唔夠深啦。 係啊，唔係佢冇跳板嘅。 係咯， 就咁池邊咁樣。 係啊， 係咯， 係熟咁樣跳落去、 啊。 不過可能佢又冇諗到咁淺，同埋個撞力會咁大啦。 嗰啲都要學嘅喎。我细个六年班去嗰啲游泳训练班咧， 就教你跳水。 如果喺池边跳落去咧，就要个脚趾就勾喺个边边嗰度，然后咧跳嗰时咧就两个手臂夹住个耳仔。扣住，重咁落去， 好似講到好似 專家咁啊！真係 好似，我都話好似好掂咁喎。 我黃大仙嘅冠軍， 但我想問 係要咁樣啊？ 但我想問咧， 保護 嚇幾多尺先可以跳啊？如果即係比賽， 其實咧，如果你三四尺都跳到噶啦。 但係佢點解會撞到爆光咧？ 我唔知，可能佢真 係體重 係啊！我覺得我真係唔知，係啊，又或者佢個池底係斜嘅。 哦， 斜嘅，即 系我到而家都记得，咁啊真系嗰个领队真系要真系带佢医院 咧，好危险、啊。 我仲记得当年佢翻嚟硬硬声，哇，千几蚊啊！大佬受得乱针喎，你而家唔系连块胶布 咯，唔系，因为好多年前呢啲你自己攞嚟嘅，我觉得你真系你去旅行咧。如果你真係有班團友咧，你唔好玩啲咁危險嘅嘢。 安全至上。 係啊， 佢如果覺得危險，佢唔玩咧，可能佢就冇諗過啊，係咪？即係我諗跳水，可能佢喺香港都做啦呢樣嘢。咁但係人哋嗰個池有幾深唔知啊嘛。 覺得佢喺香港都跳咯，我又覺得佢去到嗰度哇， 真係太興奮啦，因為又真係去旅行， 旅行興奮， 咁多人望住我， 係嘅， 一齊開心下啦。 咁你有冇試過旅行？ 有啊， 一係受傷啦，一係就 中 COVID 咯，係咪啊？ 啱啱你玩你最。上年 其實你有冇按呢人講過㗎？ 好似冇按呢人講過。 不如講下先。 我入風 show 之前就去咗個長，即係比較長啲嘅旅行啦，就去咗個零月嘅。咁我同屋企人，即係同我媽咪啦，咁我去咗韓國啦，去咗日本啦咁樣。咁我去到日本嘅時候咧，都差唔多最後半個月嚟㗎啦。 係。 去到嗰度， 即係尾聲咯。 尾聲㗎啦，中咗 COVID。咁中咗 COVID 好。 但係最初你點樣知道自己中 COVID？ 嗱，我一次咧就係喉嚨唔舒服嘅，咁嗰日我以為我自己夜晚瞓覺冇冚好被咧，就凍親個喉嚨。因為日本嗰陣時開始都十度左右啦。咁我話覺得自己應該唔會中 COVID 嘅，因為都冇乜點樣去接觸過人，係咪？都係得我同我媽。 但嗰陣時仲係個個都要戴口罩噶嘛？ 嗰陣時個個要戴口罩。 即係 even 係日本嗰啲。 唔係日本就好似戶外嘅時候就可以唔使戴嘅。咁所以有時候你搭嗰啲鐵路咧，佢哋有時坐隔離嗰啲乘客咧係真係唔戴嘅。係啦，佢哋唔係強迫你。 咁你咧你自己唔？ 我一定要戴嘅，同埋因為我驚我傳染到俾我媽，或者我阿媽有咩事，我就弊啦，因為得我一個 take care 佢。所以就頭先阿 Michael 大佬你 mention， 即係如果你另外一半啊，或者你嘅屋企人啊，或者你自己病咗。点算呢咁 样好难教啊！同埋日本你又唔识日文就 系啦，乜都唔识。之后咧，你又唔知去边度睇喎。咁之后就 你点啊？即系 第一次做系啦，就做咗第二次之后先发现两条线。 你自己有带埋快测包？ 哇！嗰唔系啊，嗰度买啊！哇，成100蚊一支啊！ 港币 啊，港币啊，100蚊一支，好贵啊！ 其实嗰阵时系要噶喎，香港都唔平噶嗰阵时。 唔系香港都平淡噶，香港冇贵啦。香港已经出现深水埗有10蚊盒嗰啲噶啦，已经。咁之后咧就好驚啦，因為我驚我又感染到我媽，即刻分開房。咁之後咧都唔得啦。 但你要唔要話俾酒店聽？ 冇錯，我就落咗樓下個 clinic 度睇醫生。之後個醫生咧就問我住邊間酒店，我又真係好直接咁同佢講，啊，我住樓上間酒店啊。佢又打咗個電話俾我樓上個酒店，佢話：喂，你有個客客咧就中咗。之後嗰個酒店嘅同事咧就即刻當晚9:00-10:00咧叫我同我媽執曬啲行李， 趕你走， 你哋兩個要走啦咁樣。 但佢會唔會退翻啲錢俾你？酒店 呢個有問題啦！我話咁你哋會唔會退錢啊？我哋 book 咗九日嘅，我哋第一日我中咗招啦。之後咧佢話：我哋唔會退翻錢俾你㗎。 嚇，仲有九，仲有八日 啦！我話點解你唔退啊？佢話 我唔退啊，仲要我要收翻你 charge 二万 yen 嘅清洁费添啊！ 清洁乜嘢？ 消毒啊！ 消毒啊！要特别消毒你啲 covid 嘅、 其实呢样嘢好唔合理嗱，无论咩地方都好啦。第一，你都我都未住晒，我而家九又住咗、都唔算住咗一日，你住咗半日添啊！你嗰晚都未瞓、 都未瞓噶， 半日啫嘛，你唔回水， 摆低行李咋？ 唔回水仲要我俾钱你？ 系啊， 嗱，真系两 嗱 两 睇啦，即 系 我都有喺佢角度谂嘅，即系佢都可能都系基于佢自己职员嘅安全啊，或者其他宾客嘅安全啦。咁但系嗰阵时咧。日本已經係講緊每一個嗰、那個星期啊，八十幾萬宗嘅 COVID 感染個案咯，所以其實中一個即係唔係話好罕見咯，係即係隔離都應該可能成層都有幾個。 咁你爭唔爭取到收尾回叫回水？ 最後爭取到啲咩？就是、爭取到佢聽朝先講我就，我話因為而家我得九點零鐘，我邊度揾酒店 啊？ 係 啊，好難啊！ 我主要係嗰陣時係唔舒服嘅，即 係 我唔係一個清醒嘅狀態，我都迷迷糊糊啦。我唔舒服，即係我同英文同佢講啦。 喂，同埋我對唔住，我插一句先。嗱、如果呢間酒店趕你走，咁點解第二間酒店我可以俾你住 咧？嗱，呢個又係問題啦。咁之後我就話嗱，我阿媽唔係中 covid 嘅嘛，我話咁我阿媽留翻喺度住咯，我自己去揾第二間咯。佢話唔得，你阿媽緊密接觸者啊，都要走。 但係阿小強講過 point 嚟嘅，嗱你都唔俾我住啦，我去邊度揾酒店咧？ 冇錯，所以我之後第二日咧有嗰啲隔離酒店嘅政府人員去聯絡我啦。咁、我就話咁我就跟佢哋去隔離酒店啦，就隔咗七日。日日咧就係早午晚 咧，媽咪咧， 係啦。之後咧，我媽咧，我話咁，我阿媽住邊啊？佢話我哋 自己揾酒店， 你揾酒店啦咁樣。 唔係喎，其實你自己 book 開嗰間佢住咪得咯。 佢咪話 就係話緊密接觸者啊。咁之後我話 你俾佢電話我。 咁點啊？你係咪飛直升機飛嚟睇我媽？喂，一早認識你啊嘛，老師。之後咧，咁我就問嗰啲政府人員，佢話你要幫你阿媽揾酒店㗎啦。我話嚇你幫我揾得唔得？佢話我哋幫我揾過揾唔到啊。之後我又同翻佢講啦，我係一個外地人， 你 哋 都 揾 唔到。 外地人點揾我啊？咁之後佢咁咧，其實都嗱，我唔知呢個做法啱唔啱啦，我都戴翻頭盔先。咁佢就話總之你去揾嘅時候，即係佢又冇直接講嘅，佢嘅意思就係你總之唔好 mention 你媽咪係緊密接觸者。咁亦都我媽咪都做曬啲規矩，即係戴曬口罩啊，亦都 check 曬咧，佢真係冇事。又真係好奇蹟喎，佢前一日先飲完我飲過嘅嗰樽礦泉水啦，佢冇事喎。不過佢打曬針嘅，佢打曬針。 唔係㗎，有時唔關打唔打針事啦。係啊， 佢真係唔知點解到而家都。揾唔出呢個原因， 咁就佢最後揾到酒店， 佢就揾到酒店，亦都佢冇事，但佢嗰七日就要自生自滅咯。佢都好勁啊，佢又唔識講普通話啦、英文啦，就係識講廣東話啦，日日就係、總之就揾 住喺酒店。 就可以出去食飯，食完飯佢就自己好乖咁翻翻酒店咯。 其實都幾 出行啊 ，bad trip 喎。 佢驚啊，佢都驚啊， 佢都驚。 不過好彩係真係最後嗰個尾聲啊，最後嗰十零日咯。系啊， 咁、你有冇后来有冇早啲出嚟同我去玩下？ 之后有啦，七日之后仲有剩翻三四日咁样咯，咁就去附近啲名胜古迹度 即系当你回复一线之后就得啦。 回复一线， 佢会唔会有人要监察噶？ 都冇噶，因为佢就太多人种啦，佢根本佢冇咁多人力物力去 monitor。 但你住嗰个系佢俾你住嘅地方， 系啦，咁都 隔離酒店 好佩服日本政府嘅安排，佢哋个酒店都系四星级，有浴缸，可以日日我就喺入面浸住。 咁使唔使俾钱啊？ 唔使啊，嗰度就 即系佢俾埋， 佢俾埋嘅。 咁你后来最后出咗去之后，你住边度？你同你妈咪？ 就系去住翻 普通 酒店，但就唔去翻我原本嗰间酒店啊！我真系而家都好嬲， 真系冇俾翻钱你， 冇俾翻钱。你知唔知最搞笑系咩？我话我唔走得唔得啊！我话真系咁夜啦，走唔到。 你跪喺度， 佢跪咗喺度，系佢跪咗我面前啊！佢话吃面不吃？ 哎呀， 吃面不吃？ 你快过佢， 唔系佢系仲一个都系中年嘅姨啦，都系好搞笑大妈啦，佢跪喺度，我嗰时哇咁激嘅啲日本人无啦跪咗喺度，咁我谂佢都系尽一个 叫咩 礼貌啦，即系佢又惊啦咁。 都几惨喎，其实大家都惨， 佢又惨， 阿姨 又 惨，你又惨， 我都唔知边个系受害者，我都到而家都 define 唔到边个系受害者 啊。咪系阿姨，轮到阿姨嗰日翻工就要跪你。 唔系啊，阿姨个膝头哥肿晒，佢每一晚跪几台人。 系啊，佢如果嗰日佢放假咪好咯。 头先我都讲，我应该唔系唯一嘅中 covid。哇，佢咁样跪， 跪完一间又一间啦。 翻嚟就系跪噶咯，咁样。 系啊，可能佢退休噶啦，老板话你唔好走，得无人哥。 你嘅职责就系负责跪人。 系，佢话嚟就嚟，佢都冇任何先兆，一嘢就跪喺度，我都呆咗，直情俾唔到反应。 正嘅， 不过可能系佢哋嗰边都系佢哋 个文化， 每个文化，可能对于佢哋又唔系咁 surprise 嘅，我哋会觉得好意外。 即系觉得，可能我打烂只杯都要跪嘅咁样，可能系咁嘅。 洗唔干净厕所要跪， 苏面白色，苏面白色， 我再洗过，可能咁啦。好在而家 Covid 就已经远离我哋啦。OK， 我十点半 玩得开心啲。 好，听风骚快人翻嚟，我哋再讲呢个话题。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息指，港区人大代表团早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香港厅获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五年前两会换届，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在香港代表团参与讨论，其后四年就由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韩正参加有关活动。秀茂坪安达臣道地盘去年天秤倒冧的致命工业意外，劳工处向相关承建商、分判商和个别人士提出合共67项检控。一直协助部分死者家属的立法会议员郭伟强表示，寻日陪同家属和劳工处见面，但所得资料不多，处方只透露相关调查结果并未百分百完成，预计会在今年上半年将结果交给死因庭。郭伟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劳工处在半年检控期最后一日合共发出67项检控，反映涉事单位很多。他说劳工处事后的工作是亡羊补牢，他认为这些巡查是否恒常化，抑或发生意外才特别进行，值得关心，而业界亦要有所警惕。北角日前发生交通意外，涉及一名84岁的士司机。运输处处长罗淑佩说，政府就检讨驾驶执照持有人体格证明机制的专家小组月底再举行会议。他形容有关会议很关键，如果条件成熟，将很快就相关内容咨询业界，以及交由立法会审议进行修例工作。罗淑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的士司机的确出现高龄化情况，当司机年纪大，出意外的机率亦相对较多，但他强调在检讨体检要求时亦要取得平衡，因为有些司机是为生计而驾驶的士。至于是否应该为商用车司机设立年龄上限，他说要平衡劳动力需要，确保市民有足够的士坐。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宣布，他会委任一名独立特别调查员，就中国涉嫌干预加拿大选举的报道展开调查。他说，独立特别调查员会就打击外来干预加拿大选举、加强民主等方面提供专业意见。另外，杜鲁多亦会责成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外国干预选举展开调查，但调查并非公开言讯。近日有报道说，中方曾经干预加拿大2019和2021年的选举。杜鲁多说，有关措施希望加强加拿大民众对体制的信心，强调自由党政府由2015年以来一直加强打击外国的干扰。较早前外长秦刚和加拿大外长赵美兰会面时表示，所谓中国对加干涉行为完全是子虚乌有、无稽之谈，中方坚决反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日间温暖，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本周中后期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81点，升278点，成交金额4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35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65点，跌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4蚊，升1蚊；阿里巴巴90.45元，升3.2。盈富基金21.08元，升2.8；中海油12.56元，升5.8；美团系141蚊，跌咗0.9；中移动64.45元， 升咗4.5毫。建设银行5.19升1.6毫，中石化系4.72升2.2毫，中国平安56.55升7毫，港交所346.4升6.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5.95，瑞士法郎0.93，加元1.36。人民幣6.934，英磅對美元1.204，歐元對美元1.069，澳元對美元0.675，新西蘭元對美元0.621。日經平均指數報28,342，升104，港金報17,280，跌10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49.69，卖出1,850.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啦，西区海底隧道啦，去翻港岛方向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啊，咁而家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尤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新墟街市。另外讲返尖沙咀受较早前的火警影响，尖沙咀的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还有白兰轩道绵登径和缅甸台都是封闭。在新界区屯门的乡事会路由于有爆水管，屯门乡事会路去返屯门码头方向近住友爱村都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葵涌的梨树路都是有爆水管，梨树路去返城门方向近住和宜合道中快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啦，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光辉广播95载，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第30届十大中文金曲全年最佳进步奖，郑融。 一個進步獎對我來說真的意思非常之大，因為進步是每一個人都需要，還有也都很多謝所有的歌手，還有尤其是歌手前輩在你們身上和你們相處學了很多東西，所以令到我進步了，多謝你們。 光輝廣播95載，開創金曲新時代。 廣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頒獎音樂會，5月6日紅磡香港體育館隆重舉行。 驚天大案破冰出擊，港台電視31國劇夜場破冰行動。 破冰行動製作非常認真，單是劇中一場千人大抓捕的重頭戲，製作組就協調調動了超過1,400位真實警察參與拍攝。 而故事裡面出現的公安局和警校更加是在廣州和中山等地實地拍攝的。 破冰行動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呢，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这个咪就係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係懂得真正嘅快乐呢，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 头先咧讲到呢个旅途之中，如果遇到十件最唔开心嘅事，其实第一件已经可以讲好耐。我话俾你听，除咗你自己病，你会觉得好唔舒服啦，影屋企人啦，冇好扫兴咧。你身边嘅人病，你都好大件事。我讲紧唔系你屋企，你唔识嘅人病，你都好大件事。知唔知点解咧？嗰时咧咪参加旅行团啦，咁样同团咧有个妹妹，十零岁啦，即系十一二岁咁啦。佢病，啊唔紧要啦。咁佢坐我后边嘅，嗱，因为通常咁嘅旅行团就唔想你次次上车咧就坐呢边啦，坐呢边，所以安排咗第一日坐咩位咧？ 系啊，通常就系咁嘅， 就唔好喐啦，明唔明啊？即系你譬如你坐 A 行， 我觉得 OK 嘅，系啦，我觉得 个妹妹唔舒服，咁啱佢坐我后边嗰行， 呕啊， 不停啊。即系咳同呕啊，系啊，咁 啊，应该嗰个领队应该 隔开 搬个位俾佢， 坐满晒人啦。嗰时啲团系 pack 到咧，完全搵个吉位都冇嘅，即系坐到贴晒嘅冇错。咁点啊？咁你咪唯有忍受咯。系啊，又冇口罩啊。你有口罩咧，嗰啲即系啲味道都可以隔少少啦。 师奶实有师奶有嗰啲油嘅。 嗰阵时好多年前啦，嗰阵时都唔兴戴口罩，系啦咁咯。嗱，不过旅途嘅十件即系事咧，除咗呢个受伤啊病之外咧，仲有嘅。第二样咧就系话咧，好多人咧去旅行嘅时候，即系嫌呢样嫌嗰样，又话唔好玩，又话唔好玩，咦硬硬 系啊，又话啲餸唔得啊，又话八个餸， 边个拣噶依家？ 豆腐、芽菜， 但系譬如去旅行之前叫佢，喂有咩提议啊？通常啲人就唔会俾，系 是但啦，冇所谓啊， 又 嫌啊 酒店又有阵味，啲毛巾又黄。 仲有点解你 book 呢间酒店啊？点解嚟呢个餐厅食嘢 啊？ 系啊， 跟住话贵啲啊？ 系啊，咪嚟过咯呢度。 点解咁多行程噶？ 系啊， 或者咁少行程噶？ 我好怕同呢啲人去旅行， 系嘛？ 怕 可能你嗰只你系嗰人会唔会？ 诶，有机会 会唔会？不过你 唔系因为每个人一定有自己唔同嘅取向 啊 嘛。我記得有一次咧，嗰陣時都係去泰國咧畢業旅行啦，同啲大學同學仔咁樣，咁就有男有女啦，五六個咁樣。咁你知道啲女仔咧，佢哋好唔慣咧，就真係揾間餐廳坐低食一餐正常嘅飯嘅。 點解？ 點解咧？因為通常啲女仔咧，佢女仔咧會講，通常點樣食嘅咧？我唔會食太多嘢嘅噃，我要行街吉。吉啊，即系用行街嗰种 扫 街嘅形式。但你谂下，喂，我哋即系男仔咁大份咧，你点可以用 吉两粒 吉两粒鱼蛋就话食咗个 lunch 咧？ 喂，但系你去之前冇倾 到咁啲， 冇开茶会啊， 冇开茶会 啫，边有倾？ 系啊，因为平时都会一齐即系会上堂啊，或者去 都玩开 都玩开嘅，但系就冇谂过喂，去到泰国佢哋原来咁中意呢一个扫街嘅文化。 夜晚咯， 咁扫街都唔紧要，但系好似你话真系唔饱。 宵夜啦，扫街唔紧要，可能你食咗个正餐，咁我哋咪当下午茶去扫街咯。佢话我食咗个正餐，我就唔会想扫街啊。咁你知女仔可能又惊食得太多又肥啦，因为我哋去泰国会都要着泳衣去沙滩玩噶嘛。 你成日笑人嘅咩？ 笑人，我驚唔係啊！咁可能佢哋都想喺我心目中有一個好啲嘅， 係 係咩？ 係咯，但即係呢一個位係我哋試過男仔同女仔係有一個即係 落差， 落差嘅，即係試過為咗呢啲嘢係爭啲鬧交喎。 其實大術想乜啫？ 鬧交啊！ 咁我覺得咁樣一齊入餐廳，男仔就扒碟飯，女仔咪飲杯嘢咁算咯。即係我覺得咁樣，你咪陪我飲杯嘢咯，有咩所謂？ 或者話我哋去食飯，你哋掃街，咁佢哋又唔想咁樣分開喎。所以其實呢啲位都好。 所以 话 搵人一齐旅行咧，就谂清楚，倾清楚啦。第三名咧就 系 话咧，搵即系捉唔到嘅气温啊，以为冻，点知原来热；以为热，点知冻。我两样都试过， 试过啦。 我去到瑞士啊，嗰阵时嗰个滑雪嗰个地方，最初佢话唔会好冻嘅咋，哇，点知冻到傻仔啊！你知滑雪嘅地方， 我试过啊，我试过喺韩国冻到咧，因为佢哋行通宵嗰啲批发市场啊，我系 批发市场通宵啊， 通宵噶。喺東大門嗰度，我唔知而家點啊！我試過凍到咧頂唔順，兩個鐘頭食一啲熱嘢，兩個鐘頭。 點解你唔買件衫咧？如果我會喺當地，你批發市場有衣服賣噶嘛？係嘛？ 佢賣飾物。 好多人去挂几条链咧，就可能会短啲咧。 短啲啊！买啲链金属啊，越挂越冻啊！ 挂几条贵链，可能个心会暖啲啊！全部买饰物啊， 系啊， 咁无聊。男人之家，你睇饰物。 因为有朋友， 得闲通宵就系睇链啊、戒指啊， 系啊，佢哋 plan 好晒嘅嘢， 我唔会通宵行， 我唔会去咯。 唔系噶，因为真系去亲旅行，你真系 要去见识， 你唔瞓觉都要周围行， 你要观光， 悭翻张机票钱。 冇谂过咁冻啊！另外一次咧就去云南。佢又話：啊，四季如春啊，昆明。咁，四季如春嘅意思即係廿零度啦。 四季 咁聽落唔係昆明，我昆明喎。 咁仲唔係春？ 係啊。 但係點知話好凍，冇辦法。我真係凍到咧，我即刻走入去間超級市場嗰度咧，然後有張凳咧，我真係喺度瞓覺。 咁都唔會暖咗㗎？ 會暖啲嘅，唔知點解。 同埋你超級市場，你好眼瞓，你無端端走個阿叔又去瞓覺， 佢有啲凳嘅， 嗰啲凳唔係我嚟俾瞓覺。 我 坐。俾張 blanket 我，唔該。 昆明嘛，嗰啲地方可能接受呢種好平常嘅，可能你瞓喺超級市場。 唔係我坐喺度瞓啫， 咁你瞓幾耐啊？ 咪瞌著咗啊，差唔多啦，暖少少啦。 其實咁樣更加容易病啊，因為你瞓著咗， 係 瞓著咗仲凍。 原來真係凍嗰陣時咧，係好眼瞓嘅。 係啊，會噶。 好眼瞓嘅，即系你，唉，顶唔顺，你真系要 爬碗热饭啊嘛！你超级市场买啲热，即系个去超级市场买热嘢，有热水啊，咩都好嘛。 我 又试过，有一次去澳洲，咁佢话有次你嗰个形容词系咁啊，咩四季如春啊，冬季有限啊，咁诸如此类。我攞件薄风褛去咯，哇，点知去到得十几度， 哇，真系唔好搞，一定要 十二三度，戴件 厚衫。 所以我调翻转，我系以为嗰度好冻，即系我打两件羽绒过去啦。点知我系最后个 trip 嘅尾。三日我先著到嗰件羽绒其中一件咯， 哇！所以捉唔到气候真系好麻烦。 你冇计，不过你预多啲衫好啊，预唔够 衫。系啦， 好过我哋咁样，因为我都有谂过，不如去买一件衫啦，即系我系想解决问题。但系佢冇时间俾你买喎，梁生。我而家睇嗰个咧，澳洲咪有几个嗰啲剧院啊，即系几嗰叫咩啊？ 雪梨嗰度 啊，雪梨嗰度个大剧院嗰度。我哋今日好密个行程，咁唯有咧，我就借咗我太太嘅衫咧，即系嗰啲。风褛啊， 围住 牛仔褛啊，唔系啊，着几件， 你真系， 我带得一件，佢比较稳阵，佢带两三件，喂，你借住我着先。 喂，你知唔知带得少衫，其实好似好寒酸噶。我试过嗰次某公司旅行去奥地利，十月份，好啦，我谂住唔系好冻啦，原来好冻嗰度咧，咁啊个个着到即系好， 成日肿咁样啦。 系啊，咁我得件风褛，咁你觉得好似 你冇衫着啊？ 你穷等人家，你嚟咩旅行啊？你 唔系你咪扮咯？我唔冻，点解你咁冻嘅？我唔冻啊！ 但系我真系好冻，讲嘢嘅时候 我唔冻， 咁冻哇！真系好肉酸，好核突啊！我又唔想人哋即系陪我去买衫，吓，但系真系 我唔会咯，我唔怕肉酸。我寧願買件衫， 凍係真係冇辦法忍受， 係凍係好難忍受。 係啊，熱你可以譬如話飲啲凍嘢啊，或者除 件衫、 等等咧， 凍真係搞唔掂。 所以大家去玩咧，真係要帶多件衫。 唔係你應該問清楚嘅氣候，最好而家個資訊咁發達，你咪查下當地氣温咯。 嗰啲有啦，佢譬如話舉例十七八度。咁十七八度其實就唔係好凍啫， 唔係㗎。你香港望十七八或者十零度，你會覺得好凍嘅。我咧我自己咁睇，我會覺得好凍嘅。 佢今日都著到咁厚， 係啊，我都著到咁。 今日咁熱，佢都著到咁厚。 唔係朝頭早好凍啊， 係朝頭早真係 朝頭早真係凍， 不至於啫。 但係而家晏晝可以去到 23啊，今日24添 啊，廿幾度咯， 係 啊，到夜晚。下一個咧都係一個非常之掃興嘅，就係落雨落雨再落雨。我試過有一次去布吉都就係咁啦，我傻咗，因為我雨季去，係因為嗰次咧就好似阿 Sarah。咁啦，即係希望自己個生日喺第度過。咁點知八月咧係一個雨季嚟嘅，對於呢個布吉島，咁所以就幾日都去唔到街咯，就坐酒店。 又係影響心情嘅，係啦， 冇錯啦。下一個咧就嗱，你中唔中意自然醒嘅？佢話有啲人咧中意自然醒嘅。如果你嘅旅伴咧，即係旅行嘅伴侶咧，係中意自然醒，咁你有半日都唔需要，都唔使玩嘅。 嗌交，我覺得一定嗌交。 系去得旅行，你而家 relax 啦，又夜瞓啦，自然醒嘅意思可能两点先起身， 11点、12点 你讲两点， 你又夸张得滞。 食完晏都4点， 系啊， 我 exactly 就系咁啊，因为我嗰时去韩国就系咁啊。 你自然醒啊？ 系啊， 你 真系瞓到两点啊？ 系啊，跟住落去食啲嘢，咁3点几4点咯，再附近 shopping 一阵，翻房咯，已经即系咁啊。心谂好似好嘥， 好浪费啊， 好浪费。 他嗰啲譬如名勝景點啊，或者啲商店啊，都好早閂嘅，我覺得。 係啊，特別外國嗰啲咧，特別早嘅，有時星期六日都唔開添。 但係因為嗰次我去韓國咧係自由行啊嘛，咁佢哋有一樣嘢咧，我唔知而家有冇改善，就係佢哋英文唔係好流暢，我又唔識韓文，又冇導遊。得我同我太太，咁啊變咗咧就係我都唔知道去唔到遠啊！你明唔明啊？ 係， 你唔最叻咪就喺酒店附近行下嗰啲泊車公司咯。 同埋坐的士好似好危險咁啊！ 唔係你唔識同佢講。 係啊，唔係你俾譬如話你俾個地圖佢咯，指下咯。我試過啊，有一年同三個朋友一齊坐的士啦，去咗好遠嘅地方啊，翻嚟 邊個國家？ 韓國咯，就係去首爾咯，就係坐的士去。翻嚟嗰時好似嗱，大家幫手認住嚇， 有冇兜呢條橋啊？ 係啊， 咁你指住嗰個酒店名俾佢聽咪得咯？你 而家司機兜路 咪兜路啊嘛？喂，頭先好似冇經過呢條橋喎。 兜路都係賺你多少少啫，不止有危險啊嘛。 同埋 你講到好似佢會將你咩即係 因為嗱，我哋去到好遠嘅，咁啊經過啲山路黑掹掹 咯。 你會驚嘅，同埋得一我一個男士，三位女士，真係好似冇行過呢條橋。我諗你驚唔驚啊？ 哦，即係你一個帶三個女仔啊？ 係啊， 以你當年都真係好多小女朋友喎，你嘅桃花運都好旺盛喎，睇嚟真係。 紅風不再， 哇！呢都開麥講埋出嚟， 唔好學啊！知唔知啊？有啲老前輩好廢噏啊！好啊，另外咧就係話。而家旅行嘅伴侣咩事都要斤斤计较， 系就系 哇太贵咯，咪嗰个平啲，即系嗰啲咁样咯。 我当年都系呢啲人嚟嘅，我其实 我相信即系逐蚊逐蚊去旅行算啦， 但算啦，系咯，真系诶，带当带动下当地嘅经济就 业啊， 系啦，唔好住呢间啦，嗰间平廿蚊咁样， 系啊，哇唔好买啦咁贵， 系啦， 哇你买汽水，你喺呢度饮汽水，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喂香港买唔知几多钱咋，我哋唔喺度买 啦，系啦，但汽水你当黑。你真係頸渴，你真係要飲噶嘛？ 係啊， 忍下啦，翻酒店飲水啦，咁 飲自己啲口水先， 就好掃興啦。 係啊，好掃興，真 係。嗱，下一個咧就係話，如果你去旅行，你係靠嗰啲 Google 啊，咩即係導航啊咁樣。如果你係自己揸車嘅話咧，好容易就會因為迷路咧而嗌交咯。邊度啊？呢度行咗邊度？我未試過。 轉咗啊！ 呢個我未試過。 我試過啊！我有一年去沖繩嘅自駕遊，喂，其實我都未去過噶嘛。咁隔篱嗰个又话转咗啊？ 边个揸车？ 我揸。 哇，咁啊，梗系正得惊啦！ 我揸。 我识你咁多年，我都唔知你识揸车。你嗰个牌书藏咗几廿年，我谂。边个有门你都分唔出，我谂。 我其实真系有喺买嗰阵谂，左边嗰个定右边嗰个？ 系啊， 唔系我响即系屋企，我突然间谂起，如果 因为佢真 系 好多年冇揸过车噶啦， 系啊。 但你又够胆自驾游啊？你咁多年冇揸车， 去玩咯。 嗯， 唔系因为人哋话俾我听，冲绳系 O K 嘅。 唔出咩点啊？行错路， 咁啊，梗系要兜嚟兜去啦，少不免噶啦。 其实你冇事落得车都，佢或者佢落得车，佢都算好彩。 冇车又冇事， 系冇车又冇事，搵唔到路算啦。下一个咧就话邻居啊，即系嗰叫做机上边啊，或者身边啲小朋友尖叫啊、嘈啊咁样，我觉得呢个好少问题啫， 冇， 同埋唔系成日有啊。 系啊， 好啦，另外一个咧就系你嗰个旅行嘅伴侣咧，成日睇手机啊。打機啊，都唔係旅行嘅，我都冇試過。 我都冇試過，你試有冇試過？你嗰次畢業旅行， 唔係旅行咯。我諗平時而家大家約出嚟食飯，間唔中都會攞部手機出嚟睇，我覺得都好正常。 咁又冇所謂喎。但你旅行，你唔 expect 佢成日睇住個手機， 咁應該都唔會。去得旅行，你都係所有嘢都好新鮮噶嘛。我諗 有啲人 吸引過你部手機，應該 打卡又擺上去佢。 反而去親旅行咧。即係我覺得影相係必要，但係成日都喺度影，去到每一個地方話我要影啊影啊影啊，其實可能一個鐘頭我即係行前咗十米咁樣。 仲有你個女伴埋怨你，哇 影 咁肉酸㗎，影到 咁短㗎， 160咁樣。 係咯，人哋180你影到160， 係啦， 人哋24寸要影到42寸 啊 嘛。 有一次我同幾個 auntie 有一個帶埋個女嚟，佢 又係一班女啊，你帶住一班女性咁樣嘅。 哦，即係頭先你帶嗰啲就 auntie 嚟， 另外一批。咁佢就真係喺度鬧，即係我同佢傾下偈啦，我都想了解一啲年青人點樣啦。佢喺度鬧，佢話：咦，而家個男仔咧完全都唔識影相嘅，即係佢又唔係好高，又唔係好矮，因為佢160，因為隻腳咁短。哇！真係咧，原來係好大件事，所以嗱， 而家男性嘅聽眾一定要係啦， 影相啊，即係角度係咪打斜啊？ 氹女朋友， 系真系啊！如果 真系嘅呢一个技能，我谂我问嗰啲女性朋友，佢哋系揾男朋友其中一个考虑嘅因素，系啊， 系啊， 你识唔识影相？你电脑叻唔叻？呢啲 系你俾我睇下你啲作品先， 睇下节奏有几长先吓。另外一个亦都仲有一个咧，就系话咧旅途上面经常遇到塞车。我试过喺泰国就真系有一日咧。塞车塞到咧，我点样咧？我其实仲我而家两样唔好啊，塞车啦，同我哥仲病紧添啊，病紧咁我就坐喺司机隔篱嗰个位，咁我屋企人就坐后边咁啦吓，咁我就坐喺度咧，已经食咗啲感冒药咧，就晕晕沌沌，眯埋眼休息，迷迷糊就瞌着咗咯。好啦，唔知瞌咗几耐，一瞓瞓醒， 又喺呢度， 仲喺呢条桥， 冇喐过啊架车，系冇喐过啊，即系个手掣都未放过，跟住但系已经过咗成大半个钟， 哇，又跳咗好多啦， 跳到。咁收尾我哋话不如落车啦，反正都冇意思再坐喺度，咁就落车，但系都俾咗一嚿钱佢，冇喐过喎。 系啊， 系啊，个碌喐都冇喐到，塞车。 不过呢啲又即系遇唔到去旅行塞车呢啲，我谂都少不免噶啦，因为飞机延误啊，因为塞车都几扫兴嘅其实。 好， 同埋你 plan 晒啲行程，突然之间喂塞车啊，一个仲要系一个景点你追唔到咧，你下嗰两三个都追唔到。 我依家都唔追景点啦，真系，即系嗰啲塔啊，嗰啲全部都唔去啦。 去边度啊？ 去饮下咖啡啊，咁噶咋 ？OK， 咁冇意思咯，你香港饮得啦。我又觉得景点，你唔去睇，咁去嚟做咩啊？ 景点系 唔追咯，去咗去咯， 系啊。以前细个咧就哇，一日有八个景点，快啲去，快啲去。 都其实用呢种心态去旅行都舒服，因为嗱，譬如我同我啲朋友去旅行啦，亦都同我阿妈去旅行啦。我觉得我同我阿妈去旅行系舒服嘅，就系点解咧？我哋中意瞓到几点醒几点醒，都系嘅。同埋佢咧，我又为咗佢咧，即系佢都有翻上一年纪啦，即系又唔可以喂阿妈，我哋一日冲四五个景点，即系唔可以咁样。我可能一日咧一至两个景点，行到攰攰地咯，就带佢去个 cafe 度坐低饮下嘢啊。 你妈咪有冇听你做节目噶？ 佢近排又翻大陆啦，呢排 OK， 哇，佢真系好 一开咗关咧，成日都翻头探屋企人，因为佢之前嗰三年留咗香港， 都好嘅 咁咯。 但我觉得你真系好乖，陪伴妈咪旅行， 因为咁大个仔都未试真系。认认真真同佢去过旅行， 边个出钱啊？ 啊，咁都系，唔好问啦，啲钱嘅问题，梗系我啦，好痛啊！ 好啦，祝啲旅行开开心心啊，平平安安。翻十一点钟之后，我哋今日讨论区就系、是，如果一年之中加个节日，你会加啲咩节？男人节会唔会其中之一呢？听紧风骚快人啦，一阵间嘅讨论区咧，约约都会参与嘅，咁啊密切留意住啦。廿一度气温，相对湿度54%。星期二嘅早上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我哋带嚟由 Randy Crawford 嘅呢一首 Elmas。She only smiles, he only tells her that she's the flowers, the wind and spring in all her splendor.Sweetly surrendering the love that innocence brings. Almas, pure and simple, born in a world where love survives. Now men will want her, 'cause life don't haunt herLucky, lucky thing. Now I watch closely, and I watch wholly. I can't imagine love so rare. She's young and tender.But will life bend her? I look around, is she everywhere? Almas, pure and simple, born in a world where love survives. Now men will want her, 'cause life don't haunt her.He throws her kisses, She shares his wishes. I'm sure he's king, without a doubt. With love so captive, so solely captive, I ask if I could play the part. 工作，罗淑佩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的士司机的确出现高龄化情况，当司机年纪大，出意外嘅机率亦相对较多。但佢强调喺检讨体检要求时，亦要取得平衡，因为有啲司机系为生计而驾驶的士。至於是否應該為商用車司機設立年齡上限，他說要平衡勞動力需要，確保市民有足夠的士坐。運輸署正檢討駕駛執照持有人的體格證明機制，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醫學會會長鄭志文說，對於司機的手眼和腳等協調能力，私家醫生未必可以透過臨床檢查即時做到。他建議政府可以考慮設立電腦模擬中心，協助商用車司機進行體檢。香港汽車會會長李耀培說，現時醫生為70歲以上商用車司機進行體檢時，傾向以整體評估為主，而非正式的體檢。他建議應該改在醫院為司機進行體檢，包括驗血、驗尿和進行心電圖檢查。如果擔心司機在財政上無法負擔，政府應該向他們提供優惠，甚至給他們免費做體檢。因為涉及道路安全問題，政府有責任確保司機身體健康。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日间温暖，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本周中后期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79点，升175点，成交金额5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28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53点，跌89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362.6跌4毫，阿里巴巴90.05升了2.8，盈富基金20.98升1.8，中海油12.54升5.6，中移動64.55升5.5，美團140.9跌2元，建設銀行5.16升1.3，中国石油化工股份4.69升1.9，港交所343.2升3.4，中国平安56.05升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451，瑞士法郎8.436，欧元系5.295，加元5.771，新西兰元4.877，欧元系8.3914。每百日元兑港元5.77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374。日经平均指数报28,353点，升115点。港金报17,28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9.13美元，卖出1,849.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回复正常。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在红桥对出。另外受较早前的火警影响，尖沙咀的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一段的全线，同埋白兰轩道绵登径缅甸台仍然是封闭的。而在新界屯门的乡事会路受爆水管影响，屯门乡事会路去屯门码头方向近住友爱村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另外在九龙区旺角道都是受爆水管影响，旺角道近住广东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车辆不能够由旺角道左转入广东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马料水码头科学园、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钟哥， 小白。 我有嘢问你啊 ，Vicky 泳儿同船仔想知佢哋可唔可以做晨光第一线嘅主持啊？ 可以。 几点开始啊？ 咁都要问？ 逢星期一至五。 几点啊？ 朝早六点到十点。 边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 机电工程署，香港电台全力推动节能有道。 你有冇受邀请啊？ 受边个邀请啊？ 节能约章啊！佢哋会邀请社会各界喺六月至九月期间，承诺会将室内平均温度维持喺摄氏24至26度之间，熄咗唔需要使用嘅电器及系统，同埋承诺会采购具有能源效益嘅产品及系统，例如贴有一级能源标签嘅。 点解需要呢个节能约章呢？ 因为香港的建筑物占全港约九成耗电量，相当于超过六成的温室气体排放。为了达到减碳目标，其中一项重点措施就是减低建筑物的耗电量。还有啊，今年节能约章推出的新承诺就是推广能源数据的透明度，分享节能措施和成果，以及促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促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乜嘢嚟噶？ 参加者可以透过节能改造，将场所嘅屋宇装备系统进行更换或者升级，从而提升系统嘅能源效益。 机电工程署，香港电台全力推动节能有道。 青沙管制区率先喺五月七日早上五点实施易通行，即刻申请车辆贴、开户口同连结付款方式啦。易通行网站或者手机 App 可以睇到详情。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上禁毒署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啱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一点 风骚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 我哋讨论嘅系 嗱，今日嘅话题就系一年咁多节日，如果要俾你加一个咧，即系都有个原因嘅啦，唔系特别加噶啦，系咪先？咁你会加个咩节日咧？咁我记得我哋嗰日咧同阿李丽蕊讨论咧，就系加个男人节咁样。不 过 我哋可以睇下 啲 网上啲朋友嘅，有啲嘅提议都几得意，不如包括咧 Mayan 佢话加个微笑节咁样 ，Smiling Face 呢 个吓。咁啊，而家啲人咧太多压力啦，又几可以见到人笑啊？其实除咗 特别除咗口罩之后咧，你会见到啲人个嘴咧。笑咧系真系 少咗系嘛？ 系啊，唔系啊，多咗啊， 多咗啦， 多翻啊！以前睇话戴个口罩都见唔到佢，又未笑啊嘛。 系戴咗口罩，你根本睇唔到， 系嘛？除咗会好啲啊，睇到佢笑。 咁另外咧，乌布布佢哋咧前辈节，前辈节向 senior citizen 啊，向55岁至80岁嘅人致敬啊！咁呢个咧好有好有意思啊！ 系嗱，前辈节我赞成啊，但系我觉得唔应该限年龄咯。譬如话你40岁都可以系某啲人 嘅前 辈，系啊。 咁嗱，如果你唔限年龄，又好似好空泛咁，你同啲咩人致敬咧？系咪先？咁你话30岁都系10岁嘅前辈嘅，如果你咁讲， 咁又系啊！前辈真系前辈，俾人点一点我咧就成。 多谢你，多谢你啊！ 点我， 两位都系我嘅前辈，真系。 喂嗱，外国咧，美国尤其是好重视一个节日，我哋香港咧就会比较睇，即系比较淡啲啊，叫感恩节。 感恩节我觉得几好嘅， 但我哋好似冇咩人会。你或者會留意呢個節日 喎，係啊，呢個節我覺得， 但係外國好 係啊，好著 重視 㗎，又買禮物啦， 有一家 人 食飯啊，咁樣 呢個節 OK 喎。咁我哋中國香港可以搞個咩類似嘅節 咧？嗱，我之前咧拍都係港台嘅節目咧，有個行山節，不過呢個行山節就即係唔係好唔係一個 真有呢個節， 係啦，就冇嘅，即係純粹個名係叫行山節啫。所以我其實我覺得咧，應該 propose 咧搞個行山節。 但有咩？ 因為我自己咧拍咗幾集啦，係啦，每一集都係去唔同嘅香港嘅山啦，去行下啦。但我想講， 佢就係叫行山節， 就叫行山節。 幾時播㗎？ 都做完噶啦， 我做完 叫香港行山。 喂，講起拍電視，你又有個電視喎，有個 係啊，我又想講下，即係攞下呢啲時間係賣廣告先，都係港台嘅節目嚟嘅，就係咧今個星期六啊，3月11日啊，晚上9点咧，港台電視3台啦，有《我們之間2》嘅第4集，就是、有小弟做呢個男主角嘅一個電視劇，係 咪第一次擔正啊？ 第一次喺香港拍電視劇。 擔正 係啦，但我之前喺內地都有拍過啲網劇啊、電影咁樣嘅，咁但係香港就真係未試過拍電視劇，咁都幾開心嘅。咁啊講都係同我哋呢一個疫情係好有呼應嘅，講我同即係對夫妻啦，我係個老公啦，咁就點樣兩公婆喺呢一個即係抗疫當中嘅生活嘅一啲生活點滴啦，咁大家可以 邊個做太太啊？ 森華陳子軒啊，係一個新人嘅。女演员咯， 我想问一样嘢啫，即系作为演员咧，吓我有冇试过咧？我而家唔记得，即系你同一个唔识嘅或者唔熟嘅女仔咧，做两夫妻咧， 系 点样冲破嗰个？ 好系好在咩咧？因为我哋呢， 因为你唔可以客气气， 系咯，你又唔识佢，但系你又要可能好亲昵。 系嗱，因为好就好在咩咧？即系导演系阿邓建云先生啦，咁佢个人都好随和嘅，咁同埋咧，佢揾我入嚟嘅时候咧，咁佢都有同我讲啊，系森华做对手嘅，咁但系我同森华之前咧有其他嘅。电影嘅拍摄已经认识咗嘅，咁、所以就冇咁尴尬。咁但系翻翻头先 Michael 大佬讲嗰句说话，喂，如果真系一嚟到系异性，又要可能有好多身体接触啊， 或者第一场就要讲佢哋， 我谂女仔仲尴尬， 唔系佢通常系男仔尴尬啲嘅，女仔系唔尴尬，女仔大胆啲嘅。掂 到去边度？ 冇错啦，但系可能你要事前讲清楚，我阵间可能会摸你嘅手啊，搭你膊头啊，如果你唔舒服， 讲清楚啊， 即系你讲清楚呢啲，始终即系保障自己，亦都保障大家咁样咯。咁同埋喺拍攝之前咁，大家都要溝通好先咯。即係一嚟你都冇時間怕醜啦，其實你而家怕醜，你陣間 roll 機你仲怕醜，之後嗰只怕真係可能導演會 鬧你， 攞埋你爸爸媽媽嗰啲出嚟一齊鬧，你仲尷尬，所以你去到現場， 爸爸媽媽鬧。咁鄧建文係咁， 唔係咁咪唔係咯？ 佢唔係成日講鄧建文， 唔係鄧建文，即係之前嗰只鄧建文，梗係非常 衰 nice 啦，即係好好， 我都覺得好 nice 嘅，冇理由咁鬧你。 但係唔係㗎，有啲現場拍攝真係好趕急啊嘛，所以你冇機會去尷尬同埋怕醜醜咁樣。 好，今日禮拜 係嘛？ 今个礼拜 系啊， 今个礼拜六 几点啊？ 3月11日嘛，系啦，9点，港台电视30日。 啊，大家担定凳仔啦， 睇下我哋嘅拜仁吓幕前嘅演出。不如翻嚟咧，同阿 Sarah 倾倾，我哋咧就想加一个男人节， 正啊， 好 唔 好？ 若时辰未到，似水点散下落花便朝露。若如若时来运到，水点经过瀑布，万人真好。缺一门，你尚有声门，能不管离合注定，你定悲欢。忘记他，仿似遗忘密码，无密码方可以忘记他。除镜花，一切如盲分瓦架，由他去转化。要得到但只跟那花朵，苦苦水吹甜蜜足吐，暗黑先会顿觉夕阳那么好。五七言也是太多言，能肤浅忘掉对白，李白也是曲线。忘记他，仿似遗忘密码，无密码方可以忘记他。除镜花，一切如盲分瓦架，作得准吗？无谓精分转嫁，无谓照。 讨论嘅系 乜都讨论，跟住而家开始咗啦。今日嘅话题就系、是， 我哋三八有妇女节，大家系咪觉得应该要有一个男人节咧？ 赞成， 赞成， 好，赞成讲原因嘅， 系啦，好啦，咁我哋要讲下咯，点解你会赞成啊？一个男人节啦， 第一。有女人节应该必须有男人节， 冇错，咁先至男女公平。 冇错，因为男人咧，佢嘅形象咧就又要保护弱小啊，又要企出嚟啊，又要承受。其实咧，男人有时都好辛苦。 仲有啊，仲有啊，要企出嚟之外咧，男人有时候即系有唔开心嘅时候咧，又唔可以 冇得喊， 冇得喊啊，唔可以好似女人咁啊。 呢个我真系好想问你哋噶，我问过好多个噶。我话嗱，女人其实一样又好噶。有好多时间嘅话咧，有啲乜嘢咧，你打电话俾你嘅姊妹图，佢系咁数，系咁数，系咁喊，系咁喊。 系啊， 跟住咧，有时你会见到噶，卡拉 OK 有几个女人咧，大家 一定 喺度咧诉苦啊，有一个饮醉酒啊，咁其实就会大家倾啊，会喊噶啦。咁翻到去冇事噶咯，男人。我话你哋会唔会咁啊？唔会咁噶。冇啊！咁你出嚟倾咩噶？咁我哋话冇啊，冇嘢倾噶。 系啊，即系无无谓谓。 咁我就觉得点解你哋哇咁咪好辛苦咯？有啲咩嗰时候咁你同边个讲啊？ 其实咁讲，男人咧就算对住朋友咧，未必将自己心里边有啲嘢攞出嚟嘅。我哋都系讲啲浮面嘢嘅。 系啊， 真系佢哋就系话讲浮面嘢。 点啊？做嘢点啊？ 系啊，冇错。 系啊，嗰个股票又升啊， 系 啊，或者嗰个跌啊，诸如此类，诸如此类，都系好表面嘅。 好假啊！你哋 唔系假啊？有时男人嗰个 culture 就系我攞出嚟讲。对方都尴尴尬尬，佢又唔知道安唔安慰你好， 即系佢都唔知拍唔拍你个膊头好。 咁如果有心事同边个讲啊？咁你都会有摸酒杯底嘅好朋友，会唔会噶？ 除非真系醉啦，我醉咧就可能会讲翻多少少。 吓， 因为嗱醉咗咧，嗰个烦嚟啊，即系嗰个叫自己嗰个 barrier 咧会放低啲，就会讲多啲。但如果系好清醒咧，真系好少挖个心出嚟话俾人听。第一惊人笑你啦，第二男人唔知点安慰男人噶， 系啊， 真系噶， 系啊，真系噶。唔通我话，像算啦，系 咪就 系 咁咯？ 算啦， 女死女還在， 唔想講得咁俗嘅嘢，咁未必可能係女啦，有時仔咧 點都點都好啦，係啊， 又未必係呢啲嘢。 男士係比較即係。內斂啲、收埋啲嘅呢樣嘢，真係嘅。 所以我覺得你哋好辛苦㗎、 啊。 我覺得佢就係社會賦予俾男人嘅形象咧、嗯。我諗都已經咁多年啦。我諗如果你真係要將佢好好地咁樣去打破嘅話，去突破咧，我諗係需要唔知要經歷要幾耐，你先至可以將嗰樣嘢俾你哋一啲既有嘅形象，可以叫做有一個新鮮啲嘅一個睇法。 特別而家啲女士咧，個地位啊、學識啊越嚟越高，揾錢嘅收入又越嚟越高，佢又男少。好大壓力， 壓力好大啦，或者對社會對男士好多嘅 expectation 啊咁樣咧。我又想講另外一個方向就係、是、男士咧都可以扮靚噶嘛，男士都可以， 冇錯， 即係你明唔明啊？畫眉啊，化妝啊，我穿條靚啲嘅裙得唔得啫？邊個話男人一定得？咁、 啊、 男人節就可以俾佢今日咧，盡量即係中意點就點啦。 冇錯， 我覺得係 有呢一個 facial 嘅優惠， 係啊， 有按摩。 我嗰日啦，喺餐廳啊聽到啊，有人喺度講嘅，嗰一個男人。喺度畫手指甲，哇！ 我覺得冇問題啊，擦手指甲啊， 即 係 整佢啲指甲啦。 公開哦， 喺個餐廳嗰度啊，我哋下邊個餐廳啊，於是咧就有啲人開始字字浸浸啦。啊，點解咁啊？其實嗰個應該係幕前嚟，我聽佢講。咁我覺得如果係幕前。去做下呢啲護理都， 其實 唔 係你呢個 concept， 我又唔同，我又唔同意啦。 佢可能有啲護理啊咁樣啩， 剪下嗰啲手皮啊，咁嗰啲嘢啫嘛，係嘛？嗰啲做乜唔得？ 我唔同意啊，係要幕前先做得嘅咩？我就算做幕後，我貪靚， 係啊，都 得 整齊乾淨，唔使生倒刺， 但係收下啲鼻毛咯。 今時今日一般人都係未接受嘅， 係啊， 甚至我自己都唔接受。我以講過，我去旅行咧太無聊，一個人去旅行冇嘢做咧，走入個 salon， 咁嗰個，哎呀哥哥。仔即係嗰啲，我講即係講英文嘅啦，泰國嗰啲，即收收夾啦，咁咪收啦，收完之後同你有啲透明色啊，咁啊是但啦。但遊完之後咧，我睇自己嘅手嘔啊，即係好 點解啊？ 好核突啊！即係我未見過自己手，即係嗰啲拎嗰啲咧冇顏色， 冇顏色嗰只， 我覺得好人妖 feel 啊！ 唔會，我又唔會， 我 腳趾甲我就覺得會啦。 第二日我就走翻去，我話唔該，洗咗佢。 哦呵， 咁你維持咗一日 嚇？ 係啊， 嗱，所以其實我真係幾中意嘅就係佢喺泰国噶嗱，好耐之前个你已经发觉嘅就系，其实佢哋都冇乜点样瞓，亦都冇乜所谓。好多呢啲咁样嘅，可能系女士会做嘅护理嘅话，佢哋都有男士会去做嘅。咁同埋嘅就系、是、嗱，我觉得而家都仲叫做好啲嘅，会唔会系因为韩星影响到佢啲小鲜肉，佢啲妆抹下手？仲 勁過啲女仔啊，厚過女星， 係咪厚過女星嘅？同埋佢哋亦都有搽指甲啊、戴耳環啊、畫口唇膏啊， 有個身形 好地地嘅喎。而家你話韓國嘅一啲小鮮肉嘅話，或者佢哋啲男團，你哋又好地地嘅喎。 係啦，所以就帶出一樣嘢就係男人可唔可以男人節扮下靚？你俾我哋試下，即係平時男人唔做嗰啲嘢。 我贊成， 我都贊 成啊！我都覺得你哋太屈結啦。 或者嗰啲男士有優惠咯，坐巴士、坐的士。 又貪濕精油嘅， 即係點啊？ 平啲，唔使錢咯， 兩蚊啊，你就到啦。 我想做笑， 唔使啦，唔使啦， 我想做笑 啦，你考完啦，係啦。等多阵啦， 冇咁心急，系啊， 咁快。 我好多介绍。 如果系男人节嘅话，你觉得应该定喺边一日啦？ 我啊，我会定响七月。我谂埋一个 成七月啊， 因为鬼节， 唔系暑假，因为暑假，我觉得暑假系俾男人放松一下，同埋咧，譬如话情人节有圣华轮胎啊，咁我哋 你讲咩？ 男人节咧 系啊，圣华轮胎啊嘛， 系啊，男人 轮胎， 佢个停顿位有啲错，继续。 男人节咧。个圣人咧就系马兰路，应该即系我想成个节咧立体啲， 有首先提高嗰个情迷马兰路， 咁啊马兰路咧就响一七唔知几多年咧就为咗男士争取呢个自主， 你做啊，你做权利， 阿马 有个男神， 阿马兰路 戴指甲，花好浓。 闻埋味，闻埋 味， 系啊，马兰路就喊出嚟，我觉得要纪念啊，马兰路啊，路哥， 好， 得唔得先？ 我觉得真系好，我已经掂晒啦，即 系 有个形象，有个男神，佢叫做马兰路，主题曲叫做《情迷 Milano》。 仲有两蚊搭巴士， 两蚊搭巴士。好，希望呢个节日早日成真，好唔好？ 好，成真，精彩。 Yeah, yeah.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全国人大代表外长秦刚首次出席外长记者会，指出当今世界正进入100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国将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秦刚表示，今年将以元首外交为引领，特别是全力办好首次中国加中亚五国元首峰会和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两大主场外交。他形容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广，新朋友越来越多。秦刚强调，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反对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和压制打压，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他又强调，反对脱欧断链，反对单边制裁，维护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在北京，全国人大代表外长秦刚指出，中国和俄罗斯成功走出一条大国战略互信、伦理友好的交往之道，成为国际关系的典范。他说，有国家习惯用冷战结盟的滤镜看中俄关系，看到的不过是自己的倒影，重申中俄关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既不对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亦不受任何第三方干扰和挑拨。秦刚在外长记者会形容，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俄关系就越要稳步前行。被问到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在两会后访问俄罗斯，秦刚表示，中俄元首之间保持密切交往是两国关系的指南针，相信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一定会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全国政协二次全体会议朝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政协委员、前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在会上表示，香港和澳门是自由贸易港，中医药科研和贸易发达，在国际市场开拓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港澳可发挥所长，服务国家所需。 他建議國家中醫藥管理部門牽頭推動內地與港澳全產業鏈協同發展，探索研發在港澳、產業化在內地、市場向海外的中醫藥發展合作創新模式，加速優質中醫藥資源在粵港澳大灣區流動。高永文又建議發揮港澳地區中醫藥科研實力，推動內地各省市和港澳地區建立中醫藥科研交流和協助機制，加強中醫藥醫療合作，深入推進中醫藥綜合改革示範區和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高地建設。涉及日前北角炮台山道车祸的85岁的士司机被控一项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罪，被告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暂时无需答辩，案件押后到5月16日再讯，以待警方进一步调查。裁判官下令被告不得驾驶任何车辆，被告获准保释。85岁被告被控今年3月5日在炮台山道和英皇道交界危险驾驶一架的士，引致两名途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告以现金5000元担保外出，期间不得离港，需要居住在报称地址和交出所有旅游证件及驾驶执照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日间温暖，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本周中后期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82点，升179点，成交金额65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27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67点，跌7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89.95，升2.7；腾讯控股362.6，系跌咗4毫；盈富基金20.98，升1.8；中海油12.56，升5.8；中移动64.05，升5仙；美团140.6，跌2.3；建设银行5.17，升1.4。港交所344.4，升4.6；中国石油化工股份4.7，升2毫；中国平安56.15，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6.03，瑞士法郎0.931，加元1.361，人民币6.94。英镑对美元1.204，欧元对美元1.069，欧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8353点，升115点。港金报1730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8.36美元，卖出1848.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另外旺角道由于有紧急维修，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旺角道游乐场的慢线封闭，沿住广东道的车辆不能够左转去旺角道。大埔道都是有水管急收，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路德会救主学校对出部分行车线就封闭的，经过小心。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陈坤、辛芷蕾、张友豪、卢芳生主演，傅瑶同名小说改编，输赢。 辛芷蕾为了准确呈现乐嘉呢个角色，在开拍之前亦都下了不少功夫，而且仲同业内打滚多年的销售精英上了几堂的销售课添。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栋楼都成几十年，要执执佢啦，但系好伤荷包。 唔使担心，政府嚟紧推出第三轮楼宇更新大行动2.0，有成几万蚊资助俾自住业主做维修，仲有第三轮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资助法团最多60%工程同顾问费。 四月头开始接受申请， 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问下先。 如果要讲一句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怎么 说？我是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 我讲的是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逢寿开乐园敲敲坑啊。我讲的是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哇，你讲什么话？ 我讲的是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的梗是真话啦。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晏昼1:00，风骚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就系、是、加一个节日，咩节日好咧？咁、我见到啲朋友咧越写越得意啊，叫 Wendy 啊 ，Wendy 话咩啊？分手节啊，即系如果呢个分手节咧，即系嗰啲分手嘅男男女女咧，呢一日咧就大家咧就摆低个哀伤，啊或者咧嗰日尽量喊， 其实呢个都 OK 啊， 好有经历、 啊，譬如话失恋啊，总之。分开咗， 咁但系呢个节日有啲人咪享受唔到咯，佢冇拍过拖嘅，冇分手咁嗰啲点咯，系啊， 或者分手节嘅时候咧，去联络翻自己嘅 ex 啊，哎，你过最近过得点啊？可能你又揾翻你阿方啊，系、嘛？ 唔好、再提啦， 吴方好啊，吴方小姐啊。另外咧，阿莲子工作室佢话梦想成真子，尽量满足手咩曾经受伤同埋失败过嘅战士，再接再厉，希望达标啊，即系叫再嚟过。咁樣都係幾好嘅。喂，我先睇咗一個新聞咧，咁佢講到咧就係話咧有一間嘅餅店。我一間講點解我由呢個餅店講起節日啦。咁餅店咧佢就話每由最近就嚟開始噶啦。嗱，總有啲嘢買唔曬係咪？無論咩鋪頭，食物咧就最唔擺得嘅。我記得嗰陣時咧有一間 限期， 我見我坐喺一個。餐厅望住嗰个卖寿司个摊位，睇住佢个价钱咧一路变，一路平，一路平， 系啊，就嚟收工， 到收工前佢就抌添，有啲抌噶啦。咁咧，佢就话啦，呢间西饼店迟啲咧就会有咁嘅做法，闩门啦，卖唔晒咧摆喺门口，摆个箱，你自己入钱。你覺得應該值幾多錢攞啲乜嘢？你自己決定咁樣。咁我就啊，係咪可以有一個叫共享節嘅咧？咁樣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叫做唔好問回報啦。喂，點知佢擺唔擺多啲錢㗎？我點知佢擺唔擺嘅？甚至咁樣，咁唔好再諗呢樣嘢。係啦，當係一種共享。咁反正如果你留埋今晚都壞，或者你抌嘅，不如就俾有需要嘅人啦。咁但係都有啲人話喂。 咩贪心精嗰啲攞晒嚟攞晒嘅， 再销售 系啊系啊，其实好危险， 你冇人睇噶嘛，因 为 佢走晒噶啦嘛， 就一食咗落肚唔舒服咁点？ 系啦，呢个嘢最大问题，因为之前咧都我谂都有啲社福机构即系有联络过咧，问过呢啲嘢啊，点解有时啲面包铺咧抌晒啲面包，我哋又唔捐俾啲有需要人啊？原来咧就系话有啲即系面包入面咧，可能有时啲海鲜啊，或者有啲 过期 酱啊，可能真系摆唔到过几日嘅，有时可能啲露宿者食完之后咧就会肚痛。 系啊，有啲复杂噶。 所以 面包 意见就即系有人话好啦，亦都有啲人又话，咦，好似有啲问题，惊唔惊？系啦，即系啲人攞晒啲嘢咧咁样。阿 Jason 个都几好嘅，佢提议就系 Forgive Festival 啊，原谅节啊，即系呢个咧以前咧啲咩得罪咗嘅、嬲咗嘅，咁又嗰日开始咧就唔好再嬲啦， 都几好啊， 得唔得吓？ 得， 或者又加个，突然间谂起，喂，对唔住节得唔得？即系咧嗱，无论你两公婆又好啦，拍拖又好啦，个仔做错嘢要父母原谅都啦，总之你嚟到对唔住节咧，你只要同对方讲对唔住咧， 咁其实你 天大嘅仇口都，但系嗱有个文化嘅就 系、是、啊，你到咗节日咧， 到咗节日讲对唔住一定要得噶啦，平时你可能都唔接受佢对唔住嘅，但你到咗呢个节日，你唔可以唔接受嘅。 Okay, 得啦，好嘅计划。有生意，凡系对唔住节咧，我哋可以烧张嘢落去。 咩烧张嘢落？ 好似寻日打小人咁，系、哦、啦，我哋就唔打小人，又烧啲道歉信落去。 佢死咗咩？嗰人 或者有啲人走咗咧，咁你都 要原谅 啦， 都要讲对唔住。 妖、哦，你释怀啊嘛？ 系啊， 系咪先？系、 okay, 啊，都有几好嘅一个节日嚟噶。 系啊， 解放心灵， 系啊， 解放肉体。 不过我想问咧，其实咧有情人节咧，点解冇？男女朋友节嘅 情人节， 因为有分噶嘛，男朋友喺情人节都系要 serve 佢噶嘛，但男朋友节咧就男朋友带晒，你嚟 serve 我，你明唔明嗰个主 系唔好啊？即系点解咧？你有得男朋友节，即系有对家就一定有女朋友节，你仲死得惨啊！ 跟住你仲有个第三者节， 系第三者节 啊！ 哇，另外呢个朋友得意啊，佢讲叫一节节啊，知咩叫一节节啊？ 即系买任何嘢都系得一折嘅， 同、啊、我谂法如出一辙。 系啦，贪心精啊嘛。 我嗰个折咧叫八五折，就八月五号搞嘅， 就搞八。系咯，佢一折好啲，开心啲。 嗱，因为点解咧？我八五折咧，我系希望喺八月五号嘅。咁、咧就所有嘅嘢都有八五折。咩意思咧？就系话譬如话你买嘢可以又平啦，同埋咧，譬如话你。交功課啊！即係我 交功課都可以交八字，即係唔交曬。 本身係一萬字嘅，而家就係八千五百字就 譬如話翻工，你都可以八五折，係啦。嗰日你早少少收工，總之將所有八五折 咧，乜都係八五折， 係啦。但係餐廳食嗰啲飯，呢個又俾八五折， 八五折 OK 嘅。我諗如果都係嘅，可促進經濟。係 啊，咁你一路咁樣發展落去咧，可以有七七折啊、六五折啊等等嘅。 喂，你咁講咧，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可應該係沙士嗰段期間啊，或者促進經濟咧，嗰啲有一蚊一隻雞啊，你仲記唔記得嗰啲？ 而家有啊，而家都有、啊， 而家仲有咩？ 出翻啊，係啊， 係咩？ 有啲酒樓嘅套餐 係咪？阿 Brian 知唔知啊？ 有聽過嘅，但未享用過呢個服務。 但其實咧，佢唔係淨係俾你一蚊一隻雞嘅，你要食其他嘢。 係啦，即係你食夠一個金額。先俾你按拖落加一蚊嘅係嘛？ 一間唔係啊。 咁如果好似即係行 兩種兩個老人家咁，譬如話佢食餐飯淨係要一隻雞，咁你開壺茶啦，佢再整兩個白飯咯，係咁啊。 咁佢咪蝕曬咯？ 咁你賺頭蝕尾啦，或者你當推光。 但係個個都係咁，佢賺冇得賺咯。 唔會個個都係咁嘅，我相信。 哦， 係 啦，而家就係咁啦。 咁你可以話誒賣曬啦今日。得十隻， 係 咪先？ 係 啊，你可以咁做噶嘛？ 佢有啲節日其實我唔知而家有冇，譬如學生節有冇嘅而家？ 而家學生 有冇學生節？ 冇聽過學生， 冇聽過教師節就有噶嘛？ 九月響九月，我唔記得咗第幾個。 係啦，通常開學之後頭嗰個你係 啊 係 啊， 教師節。 我覺得呢個節幾好，教師節真係幾好，值得去即係 歌頌 啲老師。 係咯， 不過有啲節日咧，我覺得空有其表嘅，即係有喺度，但係好似冇咩人特別，好嚟。 邊個 節啊？兒童節，你覺得有冇人特別？ 有㗎， 四月四號咯。 爸爸媽媽真係會專係帶啲小朋友去玩啊，買玩具送俾佢哋。 真 係 會㗎，係 啊。 咁愚人節咧有冇人重視啊？嗱，你應該響應你啦， 玩嘅。 唔係啊，話愚人節你知唔知識玩其實好好玩啊？愚人節係 咩？ 整蠱人啊？ 唔係啊，通常讀書嘅時候咧，好多男同學唔敢表白啊嘛。 誒真係啊！ 表白 我知， 我 於是表白完之後啦，我講下小姐。 冇錯，如果表白完。得咗咁咪得咗咯，系咪？ 你嗰次嘅經驗係點啊？ 如果表白完嗱，通常唔係表白完。 講你自己嗰次， 第幾時話？第一次幾時話？ 咪讀緊書嘅時候，我小學有試過。 你都表白啦？ 你小學已經試表白啦？ 嗰陣時就係。 愚人節貪玩嘛，或者啲同學啦，即係唔係一定係我嘅，我見到我身邊男同學都會，喂，我唔敢表白我同個女同學，咁就喺愚人節度做咯，即係可能寫封情信俾佢啊，或者 send 個 message 俾佢，咁睇下佢點反應咯。咁如果佢得嘅，咁咪得咗咯；但係唔得嘅，同你講下笑嘅咋，愚人節嘅咋，你唔係真係信啊，即係咁樣。 不過咧，阿馬小強，其實咧小學都已經識中意人㗎啦， 係㗎， 小學都嚟。 小學嘅時候，我可以分享個小學個女同學啦，唔係寫信俾我啦，佢寫俾隔離位個男同學，咁之後咧個老師咧就見到佢寫啦，就收咗佢張紙，打開之後，即係鼻聲一下，即係蔑視嘅意思啦。你串错字啊！佢串咗咩咧 ？I love you， 佢串咗 I live you， 咁样咯。 其实佢真系想讲 I live you， I live in your heart 啊，可能 系啊。 阿马小有冇试过？小学 有，小学有。 你冇照运用愚人节嘅咩？ 我冇，我唔敢表白，我唔敢表白。 愚人节 啊！咁你愚人节做咩？ 愚人节冇嘢做。 你讲你嗰个节啦，你个节。 嗰个一年班有个女仔话要同我结婚咯。 系咩？ 系啊，真系啊，唔系嗰啲好细路仔， 同埋一年班啫，即系啱入去啫。 系啊，系啊，咁嗰啲小朋友好小朋友啊。 哦，唔系嗰啲唔系，但赞意思即系话你真系中心里边有一种嘅 爱意啊，即系见到佢就甜丝丝 嘅。合眼缘嗰啲啊，即系 有梗有啦。以我罗 马老师系啦，我都想讲佢有不羁嘅性格，点会 咯？ 冇一次见到佢旅行 都系 入科几嘅， 都系阿方啊，小学都系 可能又方又圆啊，又零零又三角形，乜都出晒啊。 呢个暗恋故事 有小学小朋友一定有嘅，系啊。 所以应该整个暗恋节，咁暗恋节咧就个个都可以咧向自己中意嘅人表白啦， 其实都几好， 同埋佢唔准嬲嘅。 有啲人真系唔， 你唔准，因为我表白完之后你唔接受，而唔同我做朋友 嘅。系啊，你唔可以跟住惊咗我嘅， 冇错， 系嘛？ 但系咧，我想讲，我有个节日咧，我系觉得应该要确立嘅，即系其实有两个节日啦，分别系咩咧？我由细到大都想做，即系想成立呢两个节日，就一个咧就系外佣节，我唔知道有冇啊，而家 应该冇 啊嘛，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外佣啊，同埋另一个讲埋咧就系一个清洁工人节。因为咧，我觉得呢两个群体咧都喺社会上面算系弱势社群啦，可唔可以讲？ 系， 系啦。咁即系经济能力又比较可能系比较弱啲咯。 外佣姐姐算唔算弱势咧？而家我又觉得未必好弱喎。而家其实佢哋都有工会有成噶嘛。 我呢个唔清楚， 真系唔清楚。 有工会噶， 但系如果你话弱势节，我觉得赞成。 系啦，弱势节冇错冇错。 要 因为清洁工嘅姐姐咧之外咧，佢倒垃圾算唔算咧？ 洗碗 呢啲洗碗算唔算咧？ 系啊， 系啊， 呢可能叫我都唔叫咩。社會階層節我唔知啦，我都唔知咩美化呢個名字，但係咧喺呢個節入邊咧，佢哋係做乜嘢都係免費嘅，入去主題樂園玩又免費啦，住五星級嘅酒店啦都係免費啦。 但你點證實你係做呢樣嘢？ 咁可能 即係個實名出嚟， 張證咯， 啲貪心證咧嗰啲一定真係即係，我係抹地㗎， 冇錯 啦，叫馬小強啊，係咪住五星唔使錢啊？ 亦都要抹夠一個年數嘅，即係唔可以話我 part time 抹咗一日就可以享用到呢個服務。因為有時真係咧，佢哋呢啲尤其我哋經歷咗疫症啦，係嘛？哇，有時見到佢哋真係條街好污糟，或者有時嗰啲。嗰啲垃圾桶咧，面頭咪有啲食煙嘅煙灰缸咧，整到好污糟，又鼻涕又口水，但係佢哋都要去清嘅。我覺得係，雖然佢哋係真係有出糧嘅，但係嗰種嗰份心意，我都係應該 即 係慰勞下佢哋嘅。 厭惡性行業，我覺得都應該係即係表揚下。 如果你咁講咧，好多為我哋服務嘅好多人啦嚇，制服部隊啦嚇，無論消防員啦、警察啦，好多好多，其實佢哋都好辛苦嘅，所以就會好似好長， 就會乜都係 乜都乜 都有，我哋冇啊， 或者佢有冇？冇啊，咁样系咪？ 咁就搞个，其实咪有咯，劳动节咯，五月一号咯。 系，其实不如咁啦，搵一个节日，做乜都系唔使钱嘅，一齐开开心心。 单啊， 呢个又系好问题啊。谂就咁谂咯，我谂起谂下都开心啊，真系。你谂下，日日都好似自己大王大帝咁样出街做乜都唔使钱啊！ 哇正， 哇正，中翻六合彩算啦。 是拍拍放手，你太会赞扬，一摇一摇赞扬外爆流汗，带我不接受。什么是获得胜利词？意思你怕死到躺下，间中一搏一次老吧。 十二点钟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范围，今日讨论区咧就系讲，如果一年里面可以加个节，可以加啲咩节日咧？咁、我见到一个朋友咧就话加太太节，太太节其实都唔使嘅，日日都系太太节噶，系啊，反而要加个老公节啦，老公嗰日咧去 relax 下，可能吓系咪啊？咁、另外有个朋友咧，佢又加咧啲叫做诶单身人士嘅独身嘅或者冇仔女嘅妇女，咩姑姐节啊、姨妈节啊咁样，因为佢哋咧冇仔女嘛，冇人陪佢哋啊嘛，咁呢个时候咧啲子侄啊啲。后辈啊，应该陪下佢哋啦， 系啊，关怀啊佢哋， 关怀佢哋。 哇，咁样讲，如果系嘅话，如果嗰啲哇三姑六婆节又有，哇日日都系啊，嗰啲节日啊， 你唔准咁讲三姑六婆节噶。 咁三姑六婆都系啲亲戚嚟噶嘛，唔系咩？ 唔系啊，呢句说话有少少。 嗱，我嘅原意系即系讲又有大姨妈、大姑姐、大表哥、姑丈， 不如叫姨姨节好啲。温馨 姨姨节、叔叔节咯， 系啊， 姨姨节， 我中意姨姨节， 系嘅，都系咁啊。前辈、长辈，我哋应该尊重。 系啊，要啊，要啊，要啊，小朋友已经有节日咯，嗬。 但系其实咁多节日咧，你自己最 enjoy、最等待嘅系咩节？ 一定系过年或者圣诞。 系啊，我都系最中意新年啊。 系啊， 真系呢两个我都好开心嘅，即系又做 decoration 啊， 又睇烟花啊。 不过唔知点解，我始终觉得以前嘅圣诞咧，好似开心啲咁样。 我都有呢个感觉。我觉得而家圣诞咧，好似真系变咗个商业活动 好多而家， 商业活动即系商业化咗啊！ 系啊， 系啊。 以前好似周街都会听到人报佳音，有冇留意啊？ 我都有见过，我直接去过报佳音啦。 系啊， 但系呢几年或者我唔知系咪因为疫 情 问题系咩咧， 都系 真系冇。 俾多次机会佢。睇下 今年報唔報佳音？ 係啊，你係講得啱。我以前真係有報佳音呢回事。係 啊， 小強有冇去過報佳音？ 冇，我唔係教徒嚟 嘅。你唔係教徒嚟嘅，我都有 join 過報佳音。我哋教會就都有，不過唔係年年搞嘅。可能真係咁啱嗰年想搞就搞咁樣。 咁你嗰時係即係街行嚟行去嗰啲 咁我哋會穿住啲白色袍啦。 係啊， 有時又戴埋個天使圈啦。咁就一齊攞住啲歌譜啊，有我哋 喺街上面 喺個街度一齊唱咯。 咁呢樣嘢真係幾得意，幾浪漫。 同埋 好浪漫。 點解會浪漫呢？因為個氣温又真係凍啊， 凍凍。 你而家呢啲聖誕節都可能係二十度咁樣，你完全冇咗個 mood 啦。 係，啱啊，同意啊。報佳音我覺得好玩啊，真係未試過。 我覺得亦都認唔係話課外信徒。就算你唔信，但你听下啲歌啊，其实都几 好 听咯。成班一齐围住唱咧，嗰个震撼力都几大。我觉得 如果我一个人报，我今年 震撼力都好大，震撼力 震撼力。你会唱咩歌咧，马老师？ 我唱 你又唔系信徒啊？你话 我唱财神到。我将佢即系 mix and match， 将 财神到同平安夜 mix 埋一齐。 系啦， 我第一个担凳仔做你嘅观众。 真系， 系你摆定顶帽喺前面啦，我抌十蚊鸡都要， 报佳音唔收钱噶， 唔系马老师应该要嘅，佢唔会做啲做免费嘅嘢噶嘛，只会去享用免费嘅嘢，唔会做免费嘅嘢， 都会做，都会做， 小心啲啊！骗徒嘅手法层出不穷，点解无端端咁嘅？因为一阵间我哋有福尔摩 K 啊， 正啊， 系啦， 期待你马老师，期待你首改版 mix and match。 我会好好练习， 你需要人帮你揸谱，你揾我。 不过咧，你讲得啱，其实报佳音咧唔一定好听噶嘛。我记得我哋嗰阵时，我嗰阵时 多数好听。 我咧就跟学校啦、中学啦，有啲老师啊，因为夜噶啦，十二点几噶啦，咁所以 夜晚凌晨 夜晚嚟报噶， 系啊，啲报到凌晨嘅会。 我仲记得我报完佳音，我唔翻屋企啦，因为我爸妈瞓晒啦。 咁你去边啊？ 爬翻学校瞓咯。 我爬翻上我嘅即系中学瞓咯，系啊，因为佢嗰啲课室咧系开得噶嘛啲窗口，咁我爬翻上课室瞓咯。 冻冰冰咁你点？ 系好冻啊！嗰晚原来好冻噶，即系课室里边系， 梗系冻， 又冇被冇食， 唔系咯？点瞓啊？ 好冻啊！咁咯，咁啊，半人家喺上面瞓觉咯。系啊，但好难忘啦、啊、个经验。系啊，咁啊， 杨洋，我同你一齐报价入。 唔好啊，唔系我哋唔系我搞翻只咩嘛？诶，马羊组合定羊马 挂羊 挂羊头 卖 唱马 马哥 马大哥。 我记得我哋喺度报啊，唱唱咧，忽然间有个外国女人行过，揞住耳仔。即係可能 嫌你嘈啊！ 可以我哋，佢覺得我哋可能唱得唔好聽啩，太大聲 冇所謂啊，唔好大聲嘅。 我到而家都記得，所以我咁唔俾面。 你認唔認得佢個樣 子？認得又點呢？我一個外國女 畫佢出嚟， 畫佢出嚟。 點解你當初要揞住隻耳？係 點解揞住？點解唔俾啲掌聲我哋嚇？收完啲音之後，我哋今日福爾摩 K 對咧，佢金牌咧係有啲咩案件咧？咁、 啊、 就留意下。 留意啊，留意。係、啊。 話説而家咧，好似好多嗰啲仍然係嗰啲電騙喎。嗰日睇有啲係、 啊、 新聞，係 啊， 啲數字 都幾百萬 嘅 喎。 係咯、啊，點解 億億聲啊？ 我身邊有冇啲人？呃俾我嘅 係啊，益 嗱你唔好立呢個咩心腸啊， 係啊， 咪真講啫，唔好啊，唔你話你都俾人呃啦，不如請我食餐飯都好啊。 嗯， okay、你幾時得閒？ 資助我哋嗰個掛羊。咩挂马 噏唔到啊， 噏唔到啦，我都就咁样。 好啦，廿二度几分啦，上到十度百分之五十四，好干燥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今日天晴干燥，下昼都有温暖嘅，好似夏天咁样吓。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数天仍然天晴，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啊！福尔摩 K 同埋李丽睿一阵间同我一齐主持十二点到十二点半环节。 检视倾向以整体评估为主，而非正式嘅体检。他建議應該改在醫院為司機進行體檢，包括驗血、驗尿和進行心電圖檢查。如果擔心司機在財政上無法負擔，政府應該向他們提供優惠，甚至讓他們免費做體檢。因為涉及道路安全問題，政府有責任確保司機身體健康。岭南大学的调查发现，四成接受深度访谈的青年自认贫穷，绝大部分已经有全职工作的受访青年认为最低工资调整幅度太低，自己未能受惠。岭大研究团队去年五月至十二月先后透过两轮深度访谈，访问了67位18至29岁月薪低过20,000亦有工作经验的青年。團隊亦透過兩輪問卷調查，共收集到超過400份有效回覆。領大話問卷調查結果推算，受訪青年要滿足現時生活開支水平，時薪應該達到71.6，數字和目前最低工資水平相距好遠。團隊建議最低工資應該改為一年一檢，重啟標準工時立法程序，定明標準工時是每星期40小時。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左右。预测本港天晴干燥，下周温暖，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23点，升220点，成交金额6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27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71点，跌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0.3，升3.05；腾讯控股363.6，升4毫；盈富基金21蚊，升2毫。中海油12.58，升6毫；中移动64.2，升2毫；美团141.4，跌0.5；建设银行5.16，升1.3；中国石油化工股份4.71，升2.1；港交所344.4，升4.6；中国平安56.25，升4毫。 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 7.85， 英磅 9.454， 瑞士法郎 8.442， 澳元 5.268， 加元 5.769， 新西蘭元 4.874， 歐元是 8.3946， 每百日元對港元 5.773，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8.406。 日經平均指數報 28,350 點，升112點。港金报17,30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6.79美元，卖出1846.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嘅圆洲仔段去大埔坳方向，近住广福公园嘅唯一行车线咧封闭啊，由于有交通意外。就是大埔公路圆洲仔段去大埔坳方向，近住广福公园的唯一行车线封闭啦，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加连威老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在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咁另外啦，屯门嘅乡事会路都系有爆水管，屯门乡事会路去屯门码头方向，近住友爱村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系改道行驶。咁尖沙咀继续有封路措施啦，封咗尖沙咀嘅中间道噶，介乎弥敦道至到梳士巴利道一段嘅全线啦，同埋白兰轩道、绵登径同缅甸台咧都系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李小姐清楚，请问哪里不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很不开心啊。为 什么不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没晒心机了，但是星期一到五的话又 OK 翻，特别是之后早上10点到1点。嗯，但是呢之后的话又不开心翻，每日好像坐过山车那样，我很担心。 啊，李小姐你不用担心，没事。那最后找马姑娘开点开心药给你，你照足时间吃搞定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啊，唔使钱噶。 想说基本法， 一年20集，用相片去讲基本法嘅前世今生。 大家好，我系莫依琪，我影低身后呢个薄扶林花园，土地契约原为75年，获政府续约50年至2056年。换言之，2047年从来都唔系一个期限。只要我哋睇下基本法，就会揾到答案噶啦。 想说基本法，逢星期二、五下昼一点，港台电视31。 劳工处就快举办开创新里程招聘会。 我知道，3月8号和9号在旺角麦花臣新内场馆举行嘛，有成50多个机构参加，有好多职位空缺噶，仲会即场招聘添。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早晨啊，Uncle妈。 点啊，细路长。 昨天我妈赞你喎。 啊，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啊？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是每日10点到1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快活人咯，哈哈，真的我越听越开心噶。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Sir， 阿 Sir， 快啲过嚟啊！我有人要帮手啊 ！Help！ Help！ 阿 Sir，Help！ 阿 Sir， 阿 Sir， 啊！ 喂，我系福尔摩 K， 有咩帮到你？ 咩嚟噶？ 妈妈不怕海， 你好熟喎、啊，喂，我主题曲嚟喎、 啊。不畏苦， 哇，你 犀利啊！ 你 啊， 你啊哇，我 劲出格啊， 劲出格啊！我话俾你听，呢首我主题曲嚟噶，我当差第一日就演唱噶啦，话俾你听。 梁朝伟， 咁佢靓仔好多，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十八胡丑妇， 梁朝伟生暗疮噶， 我都有啊，当年暗疮， 我都有啦，冇错啦，今日听呢只歌就知啦，今日我嚟讲呢个学警出家喺学堂里边嘅呢个生活嘅， 学堂 好多嘢都好想知噶， 冇错冇错，加一唔该唔觉得卅几年啦，咁啊咁啊，讲翻即系学堂啦，咁样啊，我仲好记得。以前學堂咧，真係警察佢警察學堂啦。我哋入去嘅時候咧，都好辛苦。咁啊，點解咧？因為入到去嘅第一日開始，打從我哋36周嘅訓練裏邊咧，第一日開始。 首先，我想問阿基先生，對唔住，我想問咧嗱，因為你哋呢一個職業，正係等於消防員一樣，你好多體力嘅勞動噶嘛。 冇錯。 所以其實你之前你入去嘅時候咧，要唔要又考你啲咩撳20下掌上咪地 啊 呢 啲 嗰啲 呢啲基本嘢嚟㗎啦。考嘅時候當然好多嘢啦，咁樣就即係又要過五關斬六將啊。我哋覺得以前啊挑選一個即係督察嘅時候咧，要連續兩日嘅面見嘅，好犀利 嘅 兩日 體力嘅測試多。 體力咧都多㗎，起碼要跑，起碼要嗱，我哋有個10公里嘅來回跑啦，要22秒。即系10公里来回来回来回10圈咁样咧，咁就要20多秒搞掂啦。 我谂我未入到学堂已经瞓咗喺度噶啦，已经 都得嘅，你流力啫。 你嘅先 流力， 你先叫马小强， 马小强死梗， 马小强你得个肚先知啊， 睇个肚先唔请佢啦。 咁啊，佢辛苦嘅，咁嗰时候又要引体上升啊，呢咁嘅体能咧走唔甩噶啦。 哇，好 fit 喎！ 当时 fit 嘅，我当时28腰咋，而家就。 而家都唔弱啦，唔系你好 fit 而家都 系啦， 好啦，咁真系入咗学堂啦。 入咗去嘅时候咧，就由第一日开始咧， 喺边系咪喺黄竹坑啊？ 黄竹坑到而家都系黄竹坑，不过而家咧个警察学院，我哋叫警察学堂就唔同嘅， 就新泽师兄 系啦，系冇错，新泽师兄梁朝伟嗰只主题曲。系啦，咁由第一日開始嘅時候咧，就面臨好大壓力，因為嗰啲教官啊，即係嗰啲SIP 啊 CI 咧，就哇板曬口面，第一日要開始。 我問多一句啫，阿 Sir， 係咪全部要喺嗰度住宿噶嘛？即係 全部 係咪6個月啊？全部 我哋36周咧就9個幫班係9個禮拜嘅，9個月嘅 ，sorry， 9個月， 九個月係啦，1至5都要喺入邊瞓，星期六可以俾你放啊翻屋企，然後星期日夜晚 辛苦啊， 有啲真係會 嘅，係 啦，冇錯冇錯。 俾你可以放假翻去嘅， 冇錯，因為 weekday 就日24小時嘅啦， 24小時，但係夜晚 佢有時候有啲突然間嘅突發啊，要你 inspection 啊，各樣嘢有啲無端端搞下你嗰啲咁嘢嘅， 都有㗎。 不過我間中啦， 我夜晚可唔可以睇呢個風雲啊？睇呢個皆大歡喜啊？得唔得？ 你用咗而家個概念去睇當年喎，嗰時候手機都冇嘅，我哋打電話嘅時候要輪。 我知啊，但係有冇電視機？我夜晚飯後可以 冇嘅，冇嘅，冇嘅。你落去下邊我哋大堂睇咯。 哇，好清貧啊！ 裡面沒以前係刻苦㗎嘛， 你明唔明啊？ 你真係 我日头操成4个钟，我夜晚都想睇一阵。 你啊想啦，就咩边？ 咁你做咩啊？夜晚做咩？ 夜晚咪读书咯，因为佢要教你法例噶嘛，真系读书噶。你要考试，我哋有一个叫双周试啊，即系每2个礼拜考一次试噶。考完试唔得嘅话咧，就要临班嘅，连续2次就临你班嘅，所以考试上面都好大压力噶，体能啊、学上堂啊、考试啊呢啲一路系。 咁我可唔可以夜晚咧打电话俾阿珍咧？ 得，你梗系得啦， 倾下偈啊， 可以噶，你排队啊，因为嗰个电话喺个楼梯嗰度噶嘛，喺度使嘅，咁你咪排队。大家咁条队咁长嘅时候，你会唔会煲电话粥啊？ 喂， 后边嗰个打你嘅大佬，你冇搞， 又唔得，睇电视又唔得， 边度 系啦？所以都几刻苦嘅。咁其实我哋回想翻咧，就点解要俾咁大压力嗰啲学员咧？其实都系一啲心理上边啊，一啲体能嘅上边俾压力你嘅时候咧， 即系啲教官个个都好似刘春文咁样，系咪？ 好恶嘅， 好恶嘅， 好恶嘅，闹你嘅。我自己试过 即係修剪得唔好嘅時候，佢掹我鼻毛噶。 咩 啊？哇，好痛噶，掹鼻毛啊！ 咁長嗰啲鼻毛掹唔到嘅咩？ 梗係啦，有乜出奇啊？我哋當時要每一朝都 morning roll call， 即係我哋啊朝頭早嘅時候啊梳洗曬啊剃曬須啊，著到立立令咁行出嚟，俾人哋檢閲噶嘛。啲長官一睇你唔順眼，咦你條鼻毛彈咗出嚟，佢唔會話俾你聽嘅，係咪嚟？唔好喐，咁就行住，一手就掹我啲鼻毛出嚟。哇！ 咁你一定好長啦，掹得 到 都好長。 唔係 鼻 毛可避， 學到呢一個服從嘅精神，仲要你冇 得就冇得 say no， 冇得 say no。 嗯，冇得行 啦，一系你唔捞，一系你唔捞。 喂，唔系阿 Sir， 但系你嗰阵时候你未必明噶嘛、嗯。对于一个咁后生， 呢种咧其实一种，而家我哋睇翻啊，当然啦，你话喂睇法你话唔啱，咁啱唔啱唔好理佢先。 嗯， 当时我哋有咁嘅训练啊，有咁嘅压力喺度咧，我到我哋真系三十六周完咗啦，九个月之后 training 完咗之后，第一时间好开心，因为。自己感覺到真係完成咗個咁高難度嘅一個訓練，呢個第一。 啲鼻毛都冇曬啦。 有嘅，光曬掹到。你俾人掹完一次，你仲咁蠢？你留咁長？你自己攞個教剪剪啦。 你留嘅，專登 留嘅。呢啲咪就訓練，呢啲咪訓練嘅一種咯，係咪？ 你 真係 梳就算啦。 頭髮梗係唔俾留嗰時，剪到好蓬噶， 光 曬噶 嘛。 所以呢啲訓練就話你要唔會犯同一個錯誤兩次啊嘛。你第二次仲俾人掹鼻毛，你真係蠢到加。 即 係 佢嘅惡其實係一種為想你哋好嘅、嗯， 等你哋學識點樣唔會再錯第二次。 不 過咧，永記於心。 我記得一套戲叫《An Officer and Gentleman》，嗰啲人入伍之後咧、就係咁樣啦，係咁鬧嗰啲教官，逐個鬧，逐個鬧。 冇錯， 總之揾嘢嚟鬧。 冇錯，但係啲教官仲要係低級過佢嘅喎。有時候你要留意一下，即係佢出嚟嘅時候係 officer 啊嘛，但係嗰啲 major 嚟嘅啫嘛。 係 咪佢哋嗰啲沙盡嚟啫嘛？即係沙。 但佢係你教官，佢就鬧得嚟。 冇錯，佢係佢教官，所以佢都唔怕你報復，佢係用個心去教你，係嘛？佢階級細過你㗎，因為你但係你係 training 緊啊嘛。到你畢咗業之後。你是他上官的有时候是不是那有时候即当然帮板班就是大家就帮板樣、有时候是这样的嘛、 但是这样我想问 KK Sir 其实这件事会不会你就是合理化一点的、就是比较是高级的军官、其实他是心理变态 当然不是了错的因为为什么 你一个二个都是这样出来 的他都想做英才他都想即个部门里面训练到出来去带兵的帮板、他真能够独当一面解決問題， 即係呢個係一個心理質素嚟。 冇錯，心理質素嘅一個鍛鍊咧，令到我哋大心臟。咩、叫大心臟咧？就係、話，即係你用一種運動員嘅角度，埋去攞嗰個 game 最後嗰幾分係最難攞、你係有大心臟嘅球員，你先至可以做得到攞埋嗰幾分。 嗯， 等於我哋。点解头先我咁讲话啊？有啲咁严格嘅训练出咗嚟之后咧，我哋自己嘅成长就会好快。 嗯， 当到我哋自己出咗嚟当家嘅时间，你帮板就系最大嗰、那个喺现场做决定，喺现场去解决问题。你帮你嘅同事去排难解分，你就一定要做一啲决定。当呢啲咁嘅训练咧，对我哋嚟讲咧就好有用。 咁你需要有啲咩心理嘅质素啊？如果你咁样嘅 training 嘅时候， 冇错，你起码受压先啦。嗱，你面对一啲， 你 面对一啲嗱，因为警察处理嘅，除咗譬如受害人就一定市民啦。好啦，犯法嘅人咧就一啲恶嘅人嚟噶嘛。好啦，我哋面对一啲恶嘅人，佢一定会挑衅你嘅权力，系嘛？佢用无所不用其极嘅。挑人你好啊，講粗口好啊，佢即係好粗言蔑語。但你如果你咁樣失控嘅話，你會輸。 同意， 你會輸。哦、我哋就要冷靜，大心臟，同埋要諗翻我哋權力喺邊度，佢干犯咩罪，我哋就要決定去點樣去處理呢個人。 睇到啲新聞片咧，你唔好話犯法嗰啲人啊、抄牌就都俾嗰啲抄牌，嗰啲車主鬧到死死下。即係如果你心理壓力差啲咧，或者個 失控 自控能力，你鬧翻佢， 即刻打翻佢啊！ 但有啲人會頂唔順 嘅 喎。 有冇人經歷唔到 嘅？ 即係頂唔順。 其實我哋都當時咧，我哋好記得啦，幾廿年前咧，我哋一啲即係我哋叫兩個月就升一班，兩個月升一班啊嘛，係有留班嘅機制。你留兩次、三次到咧，你就俾人踢出學校。咁都有試過，都幾傷感嘅，就係、有我哋上即係上嗰啲師兄啊咁樣，臨咗幾次班之後咧，到最尾八個月都俾人踢出校，拿住個背囊行出我哋警校門口嘅時候咧，嗰種感覺好傷感， 諗都諗到，好失落，即係佢都想讀噶嘛， 過唔到，過唔到嗰個心理關。 咁當然呢、這個。 舊事咧，講緊三十幾年前咧。而家係咪咁咧？當然唔係啦，而家係警察學院啊嘛。而家我哋講緊學歷啊，講緊認證啊，講緊一啲即係措施咁講，手機啊各樣嘢全部都睇到有慰藉㗎啦嘛，心靈係嘛？ 即係唔使再夜晚排隊打電話俾阿方 啊！唔使㗎啦，喂，快啲啊！三十秒到我啦，咁嗰只㗎啦嘛。 所以你冇藉口嘅就係話我入咗學院，我揾唔到你啊，冇人可以揾你啊。 不過咁又唔係好事咧，咁就即係又係值得商榷同埋討論。因為我哋以前出嚟，無論我哋係督察好，或者就算警員都好啦，佢哋係經過一個大心臟嘅訓練咧，佢哋確係佢即係刻苦啊，同埋咧好 cherish 好 cherish 份工作，即係好珍惜份工作。 係啊， 一個其實你放諸全世界個行業都係，當你珍惜個工作嘅時候咧，你一定俾心機去做， 冇錯， 同埋一定多數做得好， 嗯， 係嘛？就算做得唔好都好。你都有時間，俾時間你，你累積到經驗，你一定必然做得好，係嘛？咁但係個問題出現咗啦。好啦，我哋而家講，我唔係話錯嚇，唔好don't get me wrong，我唔係話錯，而係先進咗個社會，我哋講學歷、講認證當然係好啦，呢個係一個 status， 我哋叫地位嘅提升嚟噶嘛。好，但係我哋個學員嘅質素會唔會就有啲轉變呢？又共同大家講幾個分享小故事，係發生過嘅嚇。首先講警察嘅故事，係最近發生。咁有啲學員入到去做警員咁樣嚇，佢話學咁啊，梗係派制服俾你啦，幾號鞋啊？八號鞋，咁啊派個八號鞋俾你。咁啊朝頭早咧，佢攞住第一日落嚟嘅時候咧，就踢住對拖鞋，攞住對鞋仔，同個教官講：阿 Sir 阿 Sir， 唔好意思，對鞋著唔落。那個教官問：著唔落？你幾號鞋？八號呢對鞋咧？八號咁點會著唔落啫？阿 Sir 真係著唔落你啊 ！OK， 佢攞嚟睇下。一睇一 check， 原來咧個鞋桶裏邊塞咗兩嚿大紙喺度。 因為所有新鞋都係咁噶嘛，你就算喺街買新鞋，有時都係咁噶嘛。 咁個問題講緊咩咧？你唔識得去 解決 問題。可能平時佢買新鞋，阿媽幫佢拎嗰嚿。 冇錯，你慣咗、哎，你慣咗嗌。你仲有一個問題， 有冇可能啊？ 真人真事發生。 咁大個人仲要阿媽幫你攞嗰兩嚿紙出嚟。 咁你話警察就可能唔係咁樣，醫生又如何啊？咁樣我有個兩個同學都係醫生嚟噶嚇，一個顧問醫生，一個嗰個高級醫生，同我哋食饭嘅时候分享一个故事就是、喂出嚟我哋叫 houseman 即系叫 attachment 落去医院里边啦，咁啊毕业实习医生啦，按科三六小时梗噶啦，戏都有一拍啦， 系啊， 到咁两三转按科三六小时，佢突然间收个电话就某某医生个阿妈打俾佢，喂阿陈医生啊，阿张医生啊，喂我个仔系边个边个，而家跟紧你咁样，喂你可唔可以人道少少？俾啲時間，唔好要佢咁長翻工啊！因為佢好辛苦嘅， 三十六個鐘太長， 三十六小時太長咁樣。 六個鐘好啦。 媽媽出面去同一個醫生嘅仔打電話俾佢上級，話俾佢聽工作時間太長。 係 咁係咩概念？一樣啦，係嘛？ 愛子心切， 愛子心切。我冇話錯嚇，因為咧養兒九一百歲，長憂九十九，呢個中國人講。我明白嘅，父母愛切子女之心，你就算六十歲、五十歲。父母都當你細路仔咁，但係你咁樣湊佢嘅時候，對佢嘅發展、職場上邊嘅有冇好處先？你幾時會用你嘅？你幾時會俾機會你嘅仔女？好似雀仔咁樣自己去獨立去飛？ 幾時放手咧？ 幾時放手，令到佢可以獨立咁生活，解決問題？否則佢永遠都依賴你。佢職場上邊唔會有進展嘅。你要見嗰啲跨國企業公司嘅 CEO、CFO、COO，點會帶埋媽咪出嚟嘅啫？系嘛？佢自己去解決問題噶嘛？除非你話啊唔計啊，我個仔女平平庸庸過一世得噶啦，我會保護佢。Which is fine。係嘛？如果你選擇你個仔女行呢條咁嘅路，否則你都要俾佢獨立去運作噶嘛？喺個職場上面拼搏噶嘛？去打拼噶嘛？冇錯，佢一定會遇到挫折。點會唔遇到挫折啫？我人生三十幾年當差裏面，我遇過幾多挫折，知唔知咧？係咪？但係你從個挫折裏面，你會學習到嘢噶嘛？你唔會俾一個錯誤重複犯兩次噶嘛？呢、這個就係、是、 錯誤要吸收經驗。 冇錯。 咁而家今時今日啲教官仲鬧唔鬧佢哋嘅咧？定係一鬧佢 唔可以睇即係掹鼻毛，掹鼻毛嚟噶啦， 係嘛？其實咧都有，我都聽到一啲教官講過咧，即、就、係、是、稍微。凶狠少少恶几句咧，你都叫佢含住包眼泪嘅。咁其实都危险嘅，因为危险嘅，因为咧个心理个心理啊，个心理里边佢受唔到咁嘅训练，喺个心理嘅压力嘅测试上面咧，佢哋仍然系比较 fragile 啲啊，我即系佢脆弱少少。咁呢个同我都系嗰句咧，都同父母嘅爱锡里边咧。有冇取到一个好嘅平衡点？我唔系叫唔理佢啊， 而係你不能夠咁愛護你嘅子女。當然佢細嘅時候，當佢有獨立咗，佢十八歲算攞張身份證嘅時候，你要放手俾佢去拼搏， 就唔好過度溺愛， 唔好過度溺佢，唔好 即 係 等於你體罰係咪啊？係 啦， 冇錯， 即 係 體罰就梗係唔得啦，係咪？即係今時今日接受唔到啦。但係你要俾佢經歷一啲心理上邊嘅一啲考驗嘅困境嘅，俾佢獨立自處，呢個係必須要嘅過程啊嘛。 Problem solving 冇錯，你唔能夠仲係做一個直升機喺佢上邊監察住佢每一樣轉，甚至有啲咩困難嘅都同佢解決。我亦都有識一啲老友，係嘛？咁佢個仔女出嚟做嘢，因為唔夠唔俾家長都不特止，仲要你唔夠錢使，我每個月津貼你5000。 咁細鬼做咩？ 咁使乜做啫？ 唔會努力啦。 咁個仔女點會努力啫？係嘛？咁唔夠錢使唔緊要啊！我揾15000唔緊要，阿爸爸媽媽補貼7000，都夠24000啦，係嘛？咁冇用噶，佢唔會打拼啊嘛。當佢感覺到佢份工作嘅收入唔夠嘅時候，佢咪向上爬咯，佢咪去揾工咯，佢咪去拼搏咯。呢個先至係生存之道啊嘛，係嘛？ 都係 非常之好啊！今日咧，我哋喺學堂裏邊學到另外一樣捉人嘅道理，做爸爸媽媽更加要留意住 嘅冇錯冇錯，好， 希望每一個人咧都有光明嘅前途，好唔 好？ 好，我哋又再唱學景出家， 媽媽。 屋舍奇形怪状，哪款比较火？ Oh yeah. 心脏维持脱俗，无用避冷多。要今天我系要现货，分外镜内有着你，有着我。Nah, everyone's crazy about money, not me. I'm all about fun, free. I'm all about me. 要认真轻好，人没贵重那身份，仍能耗得起美感。快乐不快乐，从无迎合过消费品。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It's the name of the game.Attention, yo, what up? Cash, cash, fly high. No cash, still so fly. Make your own way up to the top. Let me bust some move, make it make it pop. 几个花了一世开个保险箱，抵抗心伤，想以金块烧额补偿。非富则贵，得到几下鼓掌，兴奋感可以恨你想都买不到坚强。价值观折好，人自信大自足感，无穷奇迹。 今日就 money 去到12:30，听紧啲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22度气温，相对湿度49%，红色火灾嘅危险警告水量现正生效。听完新闻财经消息，翻嚟你知道嘅咩嘅咧？冇错就系片段人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消息指，港区人大代表团朝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香港厅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赵乐际接见。据了解，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中联办主任郑雁雄等参与会面。13届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等列席。会面历时大约1小时。赵乐际其后转到澳门人大代表团参与讨论。5年前两会换届，19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在香港代表团参与讨论，其后4年就由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韩正参加有关活动。在北京，全国人大代表外长秦刚首次出席外长记者会，指出当今世界正进入100年未有的大变局， 中國將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定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秦剛說，今年將以元首外交為引領，特別是全力辦好首次中國加中亞五國元首峰會和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兩大主場外交。他形容中國的朋友圈越來越廣，新朋友越來越多。秦剛強調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堅決反對冷戰思維，陣營對抗和壓制打壓，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他又強調反對脫歐斷鏈，反對單邊制裁，維護開放包容的世界經濟。在北京，全國人大代表外長秦剛指出，中國和俄羅斯成功走出一條大國戰略互信、倫理友好的交往之道，成為國際關係的典範。他說，有國家習慣用冷戰結盟的濾鏡看中俄關係，看到的不過是自己的倒影，重申中俄關係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既不對世界上任何國家構成威脅，亦不受任何第三方干擾和挑撥。秦剛在外長記者會形容，世界越是動盪不安，中俄關係就越要穩步前行。被問到國家主席習近平是否在兩會後訪問俄羅斯，秦剛說，中俄元首之間保持密切交往是兩國關係的指南針，相信在兩國元首的戰略引領下，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一定會在高水平上持續向前發展。涉及日前北角炮台山道車禍的85歲的士司機，被控一項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被告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暫時無需答辯，案件押後到5月16日再訊，以待警方進一步調查。裁判官下令被告不得駕駛任何車輛，被告獲准保釋。85歲被告被控今年3月5日在炮台山道和英皇道交界危險駕駛一架的士，引致兩名途人身體受嚴重傷害，被告以現金5000元擔保外出，期間不得離港，需要住在報稱地址和交出所有旅遊證件和駕駛執照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下昼温暖，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50点，升246点，成交金额7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27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71点，跌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0.4，升3.15；腾讯控股363.6，升咗6毫。盈富基金21.06，升咗2.6；中海油12.58，升6毫；中移动64.25，升咗2.5；美团喺141.1，跌咗8；建设银行5.16，升1.3；中国石油化工股份4.72，升2.2；港交所344.6，升咗4.8；中国平安56.3，升4.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英日元是136.02，瑞士法郎0.93，加元1.361，人民幣6.94，英磅對美元1.205，歐元對美元1.069，澳元對美元0.671，新西蘭元對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8343点，升106点。港金报1730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47.97美元，卖出1848.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第30届十大中文金曲全年最佳进步奖金奖。 每一晚臨瞓嘅時候，我都會問自己今日做過乜嘢，有冇盡力去做每樣嘢。第二朝起身嘅時候，我都會同自己講，我一定要做得比起前一日好。咁所以呢個獎對我嚟講意義好重大。 光輝廣播95载，開創金曲新時代。 廣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頒獎音樂會，5月6日紅磡香港體育館隆重舉行。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破冰行动制作非常认真，单是剧中一场千人大找捕的重头戏，制作组就协调调动了超过1400位真实警察参与拍摄。 而故事里面出现的公安局和警校，更加是在广州和中山等地实地拍摄的。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悭唔少、啊。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日日听风骚，人工越来越高。 日日听风骚，个个都说好好好。 日日听风骚，个个有公开有嘢捞。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继章、马小强、李丽蕊，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再说一次，我爱你。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我程希主持的节目《默然回首》。今日嘅嘉宾系香港歌影视殿堂级红星徐玉堂八爷，欢迎八爷。 细路啊， 系 入行几耐？ 差唔多10年。 你知唔知我徐玉堂入行几耐？ 我知啊，我知啊，我做咗 research 噶啦。八爷应该系70年代尾入行，80年代就开始拍电视剧，仲唱咗好多好经典嘅电视剧主题曲。90年代 得啦。 哦。 咁你知咁多啊？又知唔知我点解叫八爷啊？ 唔知啊！ 唉，唔知你唔好乱嗌啊！你知先叫嘛！我八爷呢个名系当年我好朋友帮我起嘅。 哦， 嗰辈啲朋友，唉，走得就走啦。我都冇捞呢行差唔多20年，千祈唔好咁叫我八爷八爷，俾人笑啊！几廿岁出嚟同啲僆仔争咩啊？ 我唔系咁意思，我后辈咧系， 唉，够啦、哦，都话八爷唔系你叫嘅，系啦，睇下你，啊，样嘢都似我死鬼老友，佢块面又系好鬼长，系啦，喂，细路， 系， 我唔记得咗啊，你叫咩啊？程希啊？ 系啊，希系希望个希， 唉，咁唔系啦，应该唔系啦，我老友姓唐嘅，叫唐峰。好巴闭噶，当年啲渔记阿头嚟噶。 唐峰，佢问我爸爸咯。我爸爸嗰阵时咧，用一本叫做《大银幕》个娱乐周刊嗰度做渔记阿头噶。系啊。 乜唐峰原来姓程，唔系姓唐嘅咩？ 系啊，佢话唐峰嗰个名咧系师傅帮佢改噶，佢用咗之后咧就一帆风顺。 个师傅咪我介绍嘅咯。 我仲知佢有好多笔名嘅，其中啊叫唐王。嗱，唐王呢个名字，因为我帮佢改。 哦， 系啦，喂，细路，佢而家点啊？我问下佢啊。 佢走咗啦。 吓、啊？几时嘅事啊？ 2000年嗰阵时咯，啱啱帮杂志搞完香港最受欢迎百名艺人颁奖礼就走咗。 哎呀，真系可惜。如果当年我应承佢翻嚟攞呢个奖就好啦。喂，唐王呢边啊，头饿饿咁做咩啊？ 喂，八爷，喂，好耐冇见啦。哇，你清减咗啊，黑咗，不过面色好好。 喂，你唔好望女仔咁望住我先得噶。点、哦、啊？有咩咁好过嚟新加坡揾我啊？有咩大戏先？ 喂，八爷，咁耐冇见，你唔好一见面就趌我啦。我今次专登飞过嚟揾你，系有一件事想你帮我噶。 哇，你唐王而家咁巴闭，成个娱乐圈咧，啲阿哥阿姐啊，都要叫你一声唐老板。使乜揾我呢个咁兜踎嘅人帮你？你唔好玩啊！ 系八爷、啊，我本杂志咧想趁千禧年咧搞一个香港最受欢迎百名艺人颁奖礼啊！ 得啦得啦得啦，喂，我都冇捞咁耐啦，快事出嚟献世啊！唔好烦啦，你唔好揾我揾第个。 唔系咧，你听我讲啊，我想揾埋阿雪姐出嚟啊，你哋咧再以情侣档去领奖。啊！呢条桥十点啊！我谂咧，你哋两个肯定最少压住全港报纸、杂志、娱乐版头版两个礼拜啊！劲啊！ 阿雪啊，我冇见佢好耐咯，你哋揾到佢咩？佢而家点啊？ 入嚟，道门冇锁。 雪姐。你好嘛？ 咦，唐王，系你啊！好耐冇见咯，嚟嚟嚟，过嚟呢边坐。唔好意思，我画紧画，我去洗洗手先，我转头冲咖啡，等我哋一面饮一面倾下。 哦，好啊。 咦，妈咪啊，头先个 uncle 系你以前香港做嘢啲同事嚟噶？ 啊，唔系同事，不过都系喺娱乐圈嗰度做嘢嘅好朋友，我哋识咗都有几廿年咯。 咁佢话揾你拍情侣档嗰个咩八爷，系咪真系徐 多士？ 你哋嗰阵咧合唱啲歌都几好听啊，不如你翻香港做啦，我都想去香港睇下，睇下妈咪以前有几红，有几受欢迎啊嘛。 我是凌雪，八九十年代红透半边天，可以说是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人喜欢听我唱的歌。那阵时乐坛的所有颁奖礼全部都有我份，起码拿了超过100个奖。其中大部分的奖是我的拍档徐玉堂一起拿的。我和他除了是好拍档银幕情侣之外，佢仲系我真正嘅爱人，我哋已经发展到准备秘密结婚嘅阶段。可惜我哋冇等到呢一个大团圆结局，就散场，就落幕。八爷啊，唔好瞓啦，就嚟拍到你啦。 眼瞓啊！导演拍你先啦， 哎呀，你乖啦，你快啲起身啦，嗱，快啲拍完咪快啲收工咯。我今晚收早啊，我整你中意食嘅嘢俾你吓，好嘛？ 你整嘢俾我食， 系啊， 好啊。喂，我想食东星饼，饮花胶响螺汤，得唔得啊，老婆？ 想死咩？都话唔准咁叫我啦，一阵间俾人听到啊，麻烦啊嘛。 唔准叫老婆咧。咁不如叫八婆，好唔好？亲力啲，八婆。 好，咁我叫你八公啦，得唔得啊？ 得，叫我咩？老公又得。 哎呀，你快啲起身啦， 嗱，饮啖心茶好唔好？ 好好，你饮先，你饮先。 你哋两个唔好咁黐缠啦，饮下如记过紧嚟啊！ 唔该你啊，唐王啊，咁你快啲饮啖心茶开工啦。 得啦，老婆，唔系八婆，你小心揸车啦。 得啦。 喂喂喂，雪姐出咗去啦，你快啲执我钟先啦。八公， 八公，你叫嘅咩？我老婆叫得我，你唔叫得我。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咁我叫你八爷得啦啩。 咁差唔多。喂，你今晚收几点啊？一齐试下雪嘅手势啊！ 喂，有得食任区啊，八爷。 今晚见啦，我开工先啦。 八爷啊，二十年前我老豆搞个颁奖礼咧，你就冇翻嚟啊？点解今次电台搞个 show 你又翻香港咧？仲肯上嚟接受个访问添？ 细侄 系 你好彩， 嗯， 鬼叫我同你老豆系好朋友嘛？仲有我听人讲阿凌雪呢几年身体差咗，甚至有人话佢老人痴呆。唉，我都一把年纪，都好想见下佢。 你挂住佢？ 唉，我话唔挂住就呃你嘅啫。 咁如果我真系请到个凌雪翻嚟，你系咪肯同佢一齐合唱你哋当年嘅得奖金曲先？ 系，我徐耀堂应承你，你请到佢翻嚟香港，我一定同佢合唱。 诶，好，你放心，我哋电台一定出尽全力请佢翻嚟嘅。 好好好好， 系咧，我想问，点解你哋后屘又分开嘅？ 唉，有日都系自己衰，错失咗好多嘢。 徐玉堂，你终于出现了咩？你知唔知而家几多点啊？你知唔知我等咗你几耐啊？ 几耐啫？三个钟，对唔住咯。琴晚同个老板一齐经嘢，哎呀 ，happy 啊，饮咗啲酒啊。 哦，我预咗你饮酒，不过我冇预你咁唔小心，留低个唇膏印喺你个恤衫度啫。 喂喂嗱嗱嗱嗱。哎呀，雪啊，逢场作兴嘅嘢你明噶系咪啊？食翻屋企咪算咯，你记咁多嘢做咩咁紧张啫？噶 你食翻，最弊系你翻咗人哋屋企咧。 人哋屋企 乜？原来仲有好多其他人哋咩？多到你都唔知道，琴日去咗边个人个屋企 咩？好啦好啦，你特登约我出嚟就系闹我，你知唔知道我今日仲有几多嘢要拍？下昼影相做访问，我而家做心理准备，我一阵要倾啲乜嘢嘛？你而家咁样无端端问呢啲嘢，你系咪好无理取闹啊？ 看我无理取闹， 唔系咩啊？ 特唔好意思，唔记得原来。你是最讲道理嗰个啊！ 你唔好咁啦，好啦好啦，阿叔阿叔，最多咁啦。拍完红哥嗰套八十集长剧，我同你去加拿大玩一个月，我净系陪你 ，OK 好唔好？得唔得？攰啊！你大家唔好怒气，唔好喊下先，喊下。 你唔好喊埋你， 做咩啫？ 我约你出嚟就系话俾你知，我呢一轮好唔舒服，我下昼想你陪我去睇医生。不过依家唔使你陪啦， 你唔好 除狗走。 你哋就系咁分开？ 唉，我同阿雪喺埋一齐，大大话话都十年，离离合合都好多次。不过唔知点解佢真系嗰次嬲得好紧要，后来冇等我就同佢妈咪飞咗去加拿大，跟住又话同公司解约，最后仲好似去埋英国读书添。 点解咁突然嘅？ 我都唔知道，我都好想问佢点解要不辞而别。点解可以咁狠心掉低我一个人？阿雪，自从你失踪之后，我发散人周围揾你，我同公司请假，我戏都推咗几部，我飞咗去加拿大，都揾唔到。冇阿雪喺我身边嘅日子，我成个人好似冇咗魂魄。乜嘢都做唔到，我学人饮酒麻醉自己，成日饮到醉醺醺，后屘仲学人赌钱。唐王劝过我好多次，系我唔听，我衰， 哦，唔怪得有人传你，因为赌钱争好多钱，所以匿咗去东南亚避债。原来系真噶。 唉，系啊，所以赌钱搞到倾家荡产。我试过冇钱到三日冇饭开，又试过踎喺街俾啲影迷认出。我死咗就话：喂喂，唔系拍戏咋嗱？我唔系真系咁黑兜踎噶，我扮噶咋。嗰段日子我真系呢世都唔会忘记。 咁你点样企翻起身啊？ 唉，我之所以企得起身，都多得以前一啲出生入死嘅兄弟帮忙。不过我相信阿雪都应该有暗中帮过我嘅。今次我翻香港，又亲口想同佢讲一声：阿雪，我对你唔住，我辜负咗你，你原谅我。 八爷，八爷，节目 last 一 part 就到啦，嗱，你准备出场啊吓？ 凌雪到咗未啊？ 未见人。不过有个人想见你啊！ 哦，咦，你系你边位啊？ 我叫凌涛，凌雪系我妈咪。 你凌涛，点解你跟妈咪姓嘅？咁你爸爸系边个啊？ 我都唔知道我爸爸系边个。妈咪从来唔肯讲俾我知边个系我爹哋。 咁你边年边度出世噶？ 我系1996年喺加拿大出世嘅。 1996年，系咪年尾出世噶？ 你点知嘅？ 咁我知啦。阿雪，对唔住，喺你最需要我嘅时候冇你喺身边，我冇陪住你。你妈咪有冇嚟？妈咪有冇嚟啊？ 冇啊，佢有 cancer， 呢几年身体越嚟越差，行动都唔系咁方便。 雪。 八爷，八爷，八爷，唔好意思啊，我哋揾唔到雪姐，不过而家到你出场啦，你 OK 嘛 ？Uncle， 我哋支持你噶。 阿雪，阿雪，我宁愿受伤嗰个系我，我好想见到你，亲口同你讲，我真系好爱你，阿雪。 能不能让你走，既然你说留不住你，回去的路有些遗憾，但请让你一个人走。 唔得，对唔住，我唱唔到，我唱唔到，我唔想唱落去啦，对唔住。 八爷，你系连续三届最受欢迎嘅男歌手。你的粉丝等着你。 阿雪，你来了。阿雪， 八爷出 show， 我一定撑你。 阿雪， 来了，饮啖心茶润下个喉咙，唞顺条气再唱。 阿雪，你真的来了， 一定没问题的。 我好挂住你，阿雪。 我虽然有病，也没拍戏一段日子，不过你的说话我都仲识听。你讲的哪些是真心说话，哪些是编剧写给你讲的稿。 阿雪，我爱你。阿雪， 八爷，我从来都冇忘记过你。 阿雪，你瘦咗，你俾我望清楚你。阿雪，你点啊？而家你冇事噶，你放心，我会一直喺你身边，我以后都唔会离开你。你相信我，阿雪，对唔住，我用半世嘅时间。而家用半世时间去陪翻你。 我信爱，同样信会失去爱。问此刻世上，痴心汉子有几个？相识相爱相怀言，离离合合我已觉讨厌，只想爱得。